hear a ball, eh? I cannot hear you, la. Tai sang di. Hua xia tang po. Oh, ya u lo. 自从盘古开方，三皇治世，五帝定论，世界之间就分做四大部洲了。边四大部洲呢？就是东胜神州、西牛河州、南善部洲和北俱卢州了。这部神话故事《西游记》讲的就是东胜神州的事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小弟先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成仔，这个节目就叫做成仔讲古。咁成仔要同大家讲乜嘢古呢？讲嘅就系《西游记》。东胜神州嗰阵时咧，海外有个国家叫做敖来国，这个地方近住大海。离敖来国好远好远的大海上面有座大山，这座大山又高又大，四边都是海，瑶草奇花不谢，青松翠柏长春。咁仲有一样嘢系特别出奇嘅噃，静静个山顶上边有嚿大石。本来咧山上边有石头都唔出奇嘅。知呢嚿大石就特别唔同噶噃，你睇下，哇，足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氹氹圈呢又有二丈四尺，哈，点解有三丈六尺五寸咁伶仃嘅呢？原来三丈六尺五寸就正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二丈四尺就正合正历二十四起。石上仲有九窍八孔，是按九宫八卦，四面冇树木遮阴，自开方以来，每受天真地寿，日精月华，天长地久啦，就有咗灵通之意。呢嚿石就孕育咗一个仙胎。有一日，嚿石突然间裂开，爆咗个石春出嚟。哎呀！圆碌碌滑捋捋，一见到风啫，就即刻变咗只石猴。虽则系石头变出嚟嘅马骝，但系就系好似真嘅马骝一样噃，五官俱备，四肢齐全。一出世就学爬学走，向住东南西北四方拜咗一拜，嗰双眼就放出两道金光。哎呀，呢两道金光真系厉害啊！一直射到上九重天上，惊动咗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见到凡间有金光闪闪，就喺凌霄殿上下令叫千里眼同埋顺风耳两位天神打开南天门，睇下到底发生咗乜嘢事。千里眼就睁大双眼一睇，顺风耳就侧起对耳仔嚟听，一阵间。他们就回来禀报了，原来东胜神州大海的东边和敖来国小国之间有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块仙石生了个石春出来，一见到风就变了一只石猴，现在在拜四方，双目射出金光，一直冲到上天上，喝了几啖水，吃了些东西，双眼的金光就快消失了。玉皇大帝一听， 哦，原来是下方之物，乃是天地精华所生，不足为怪。从此呢，这只石猴就在山中会行会走，会爬树又会打筋斗，肚饿嗰阵时呢，就食草木、采生花、摘野果来充饥。口渴呢，就饮山泉嚟解渴， 晚黑就在石山悬崖之上睡觉，日头就在山峰岩洞那里玩。哈，真是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，快活不知时日过的嘛。有一日大热天时，石猴就同埋成班马骝喺大树脚下边偷凉，马骝就梗系冇事定性噶啦，成班喺树窒窒跳跳，爬树碌地沙，打筋斗，你无衣足失乸，拗手指罩，而拗腮玩泥沙，掟石仔，捉床尾，扑蝴蝶，叠罗汉，打千秋，玩到成身大汗，就走去山水嗰边冲凉。呢股山水是由山顶一直冲落嚟嘅噃，水花四溅，清凉透心。嗰班马骝就吱吱喳喳，嘈咿巴闭喺度倾偈。 呢股山水都唔知道系边度流落嚟嘅。今日我哋咁得闲，不如顺住呢条山水爬上山度，一来可以玩下，二来可以睇下啲水嘅源头喺边度啦嘛。 经只马骝咁讲，成班马骝都赞成。于是大家就你挨我逼，争先恐后，顺住条山水就爬上去啦。一直爬到山上， 哦，原来系一股瀑布嚟噶噃！ 嗰班马骝高兴咯， 喺呢度啊，喺呢度啊！原来山水系喺呢度流出嚟噶，咁大嘅瀑布，梗系一直通到大海顶啦。 其中有只马骝就讲： 喂喂喂，边个有本事？如果能够捐入个瀑布里边，又捐翻出嚟，揾到个源头又唔伤身体嘅，我哋就拜佢为王。你哋话好吗？ 讲完之后呢，底下粒声唔出，静嘤嘤，冇人敢去。梗系啦，马骝嚟噶嘛，你叫佢哋爬树，十几丈高都闲闲地。打筋斗就一百几十个都唔拘，知呢个系瀑布嚟噶噃，嘘嘘声好似千军万马咁样喺山上边冲落嚟噃，跳落去，用咩一直冲到落去大海噶？连嗌咗三声，冇一个感应。突然间，远远喺树脚边下跳咗只石猴出嚟， 我去，我入去。 呢隻石猴眯埋双眼，踎低一掹，咚一声就跳咗入瀑布里面啦。入到去，佢擘大双眼一睇， 咦，奇怪啦，奇怪啦，一啲波水都冇嘅。 明明朗朗有道桥喺度，再定一定神睇真啲，啊，原来系座铁板桥嚟噶噃。桥下边，嘘嘘声啲水冲落嚟。撞落石罅嗰度，然后倒挂流出去，变成一股瀑布。啊，又有咁啱得咁巧嘅、哦，瀑布又啱啱遮住条桥，所以你喺出边睇咧，只见瀑布就睇唔见条桥噶噃。石猴过咗桥，再行入去，哇，咁靓嘅，原来系一座好大好大嘅岩洞。顶上个钟乳石好似挂住一串一串珍珠咁闪闪发光，周围嘅岩石好似白云一样咁雪白，好似比打磨过嘅大理石一样光滑。洞口旁边呢有几棵大青松，仲有竹树、梅花。石洞入边呢，石路、石灶、石床、石台、石凳、石盘、石碗，样样齐全。哇！佢喺度眼都定晒。 哎呀，哎呀，咁好个地方嘅。 于是佢再行几步，见到有个石碑，上面作住一行大字：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石猴睇到呢度，真系欢喜到成个跳起嚟啊！一连打咗几个筋斗，佢拧转身就走啦，走到桥头，眯埋双眼，踎低一掹，就跳出水外，出到嚟。他揈两下身上的水，拗两下腮，一边笑一边讲： 大造化，大造化咯！ 大家见他出翻嚟，都欢天喜地咁围住他问： 点啊？点啊？入边点噶？水几深啊？冇水噶，冇水噶，入边好靓噶， 嗰度果然系我哋真正嘅安身之处嚟噶。你哋快啲跟住我嚟，我带你哋去睇。 成班马骝就跟住石猴入到水帘洞。哇！呢度真系好似冇几耐之前真系有人住过一样、哦，成副家当样样齐全、哦。成班马骝见到咁多宝贝，就咿呀鬼阵，冚冚青咁抢嘢啦喂！有啲就争盘夺碗，有啲又爬上床，有啲又跳上灶头，有啲又将啲石台石凳搬过嚟抬过去。哎呀，总之咧就搞到八国咁乱。终于都望到大家搬到筋疲力倦啦，然后先至甘愿停手坐低嚟唞大气。嗰阵呢，石猴已经端端正正坐喺上边开口啦。 各位啊，各位，人言无信呢就不知其可。头先你哋话边个有本事入得嚟出得去，又唔伤身体，就拜佢为王。 哈哈，嗱，依家我入得嚟出得去，出咗去又入得嚟，揾到呢个洞天福地俾大家落脚，可以安居乐业，各享成家之福。大家要讲口齿啊，你哋要拜我为王先至系噶。 嗰班马骝听佢咁讲咧，个个心服，于是按老友辈分排班拜见千岁大王。石猴从此就高登皇位啦。佢又将啲将军、大臣、官吏、仆从分派好，依家封王啦噃。个名字就要讲究下啦，个石字就唔系几好听噶嘛。所以就改名叫做媚猴王。从此媚猴王就带领成班马骝啦。佢哋日头呢就喺花果山上游山玩水，晚黑呢就喺水帘洞内高枕安眠，悠哉悠哉，真系十分快活啦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下眼已经过咗三五年啦。有一日，美猴王同埋成班马骝喺度欢宴，大家高高兴兴，有讲有笑。忽然间，美猴王心中烦恼，左思右想，流出眼泪嚟咯。嗰班马骝见大王突然流眼泪，就十分奇怪啦。 大王，乜嘢事忽然间咁烦恼呢？ 唉，我虽然依家过得高高兴兴，只系谂到日后我就有啲担忧。今日虽然我哋不归人间王法所管，亦唔受万禽恶兽威逼，之但系将来年老体弱嗰阵，暗中由阎罗王老子管到实噶嘛，终须有日要死噶，咁唔系往生世上？ 嗰班马骝一听，觉得有道理、哦，于是一个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揞埋面就喊起上嚟啦。正当成班马骝喺度痛哭流涕嗰阵，有只通背猿猴跳出嚟讲嘢啦。 大王，你谂得咁长远，真系所谓道心开发啦。我哋有福啊！大王，如今世上唯有三等人不受阎罗王老子管嘅，就系、是、神仙、佛祖同埋神圣三者，佢哋能够避过轮回。不生不灭，同天地山川齐寿。 马骝王一听就欢喜啦、 啊，好啊好啊！我听日就辞别大家，落山去走遍天涯海角，一定要找到呢三者翻嚟。我要学一个长生不老之术，等我哋避过阎罗王嗰关啦嘛。 第二日，班马骝就帮大王准备好只木筏，同埋啲生果可以喺半路充饥。马骝王就跳上木筏，大声嗌咗声： 我走啦！ 然后出力一撑，只木筏就飘飘荡荡，一直驶出大海，向住南善步洲驶去。啊，真系算去时来运至、啊。自从佢登上木筏之后，一连几日都系吹东南风，将佢送到大海嗰边，一直送到西北岸，嗰度已经系南善步洲地界啦。岸边有好多人喺树捉鱼、画蚝、抌虾、摸蚬。美猴王出力一撑，就将木筏拍岸啦。嗰只马骝王又真系蛊惑噶，佢一跳上岸呢， 就整古整怪，瞪大双眼，擘大个嘴，大声咁咁样住嗌，个样得人惊咯，好似想食人咁个怪样，吓到海边上嗰班人连渔网都掉埋，竹篱都揈晒，走都走唔切啊！有一个已经俾佢吓到脚都软晒，唔识喐啦。嗰、那个美猴王一手撑住佢，剥晒佢啲衫裤，自己着上身。哎呀，你睇下佢着着件人嘅衣服，摇摇摆摆穿舟过虎，就去到人烟周密嘅市井之中啦。马骝就好精叻嘅噃，何况呢一只系有灵性嘅，唔使几耐佢就学会行人礼、讲人话，由朝到晚到处去揾神仙。一心想学到长生不老之术，点知到处见到人世间都系为名为利，劳劳碌碌。哈、啊，又算佢系有恒心、啊，喺南赡部洲足足揾咗八九年都未揾到神仙，知佢都仲唔死心，一直揾到西洋大海边。佢谂呢度冇啫，海外嗰边一定会有噶。于是。他又做了个木筏，又再漂洋过海，一直去到西牛河州地界。上岸之后，他又再到处去找。有一天，行到座大山脚下，这座大山又高又大，深山林密，不见人烟。知他又不怕豺狼虎豹，又不怕毒蛇虫蚁的，一于上山顶去看下先了。上到山顶，哇，果然好风景啊，正系睇得入神，忽然间听到有人声、啊。咦，佢快手快脚匿埋入树林里面，侧起耳仔嚟听。原来有人喺度唱歌。美猴王听到佢唱歌嘅歌词里面提到神仙啦、啊，就扑上前问啦。原来个唱歌佬呢是个斩柴佬嚟嘅。个斩柴佬就话俾美猴王知，话呢座山叫做灵台方寸山，有个斜月三星洞，洞府里面有个叫做菩提祖师嘅神仙。美猴王就照佢指嘅路一直行去，行咗约摸有七百里路，远远一望，果然有座洞府。行到埋去，只见洞门闩到实，周围静嘤嘤，人影都冇个。岳高头一睇，上面有座大石碑，约摸有三丈几高，八尺几阔，上面一行十个大字：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睇到呢度，洞门就忽然间打开啦，行出嚟一个仙童。美猴王就冚冚声过嚟向仙童鞠躬行礼，讲明来意。嗰、那个仙童就话： 我师父头先喺度讲道，忽然间叫我出嚟开门，话外边嚟咗个拜师学艺噶，乜原来系你啊？啊好啦，你跟我入嚟啦。 美猴王立即肃整衣冠，跟住仙童一齐入洞府啦，一直去到菩提祖师讲道嘅地方啦。佢见到菩提祖师端端正正咁坐喺台上面，台下两边企住三十几个仙童。美猴王一见到祖师啫，就跪喺树一尾咁叩头，逼逼薄薄都唔知道叩咗几多个响头，一边叩头一边讲： 师傅啊，师傅，弟子专心朝礼，专心朝礼。 祖师就讲啦： 你咪叩头主，你系何方人士？叫咩名？讲明白先至再拜都唔迟。 弟子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。 来人，同我将他赶出去，这个是奸诈之徒，讲什么修行学道啊。 诶，师傅，师傅，乜你咁讲嘢噶？我句句都是老实，冇半句虚假噶。 你仲话老实？你讲你是东胜神州人士，那里离我这里隔两重大海，一座南赡部洲，你又点嚟得到啊？ 哎呀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听我讲啦，我揾你揾咗好辛苦噶，弟子漂洋过海，足足揾咗十几年先揾到呢度噶。 哦，原来系咁噶，你姓乜嘢噶？ 我冇姓噶，如果人哋闹我。 我都唔嬲噶。啊，俾我两巴掌，我都唔发火噶。啊，只要佢认个错，我就乜事都冇噶啦。所以我冇火性噶。 系呀，唔系问你脾性个性，我问你你父母姓乜嘢噶？ 我冇父母噶。 乱讲，你连父母都冇，咁唔通你系树上生出嚟嘅？ 唔系树上生嘅，我系石头爆出嚟噶。师傅啊，我净系记得花果山上有嚿仙石，有一年嚿石裂开，我就出世啦。 祖师听到呢度，心中就欢喜啦。 哦，原来你系个天地生成嘅，我睇你个样咁似马骝。马骝就即系猢狲，猢狲猢狲，不如你就姓孙好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师傅，好啊。哎呀，我今日先知道原来我系姓孙噶。咁望师傅慈悲，既然俾咗个姓我啦，不如同我安埋个名咧，又名又姓，叫都好叫啲啦嘛。 祖师谂咗一阵，我哋门中按十二个字分派起名，轮到你已经系第十辈小徒啦。排到你就正系个吴字。好啦好啦，同你安个名，叫做孙悟空啦，好吗？ 好啊好啊，师傅，从今以后我就叫做孙悟空啦。 从此以后，孙悟空就修心养性，学语言，学礼貌，讲经论道，写字焚香，每日如此。得闲嗰阵呢，就扫地锄草，养花种树，斩柴烧火，担水云浆。不知不觉喺洞中又过咗六七年啦。有一日，祖师又登坛讲道。那个孙悟空听到入晒神，就喺度眉开眼笑，噏头噏到喐身喐势，俾祖师一眼望见，就问佢： 悟空，点解你手舞足蹈，无心听讲？ 师傅啊，师傅，唔系噶，弟子喺度诚心听讲，不过听到师傅讲到神妙之处，欢喜得滞，所以至会咁噶咋，望师傅恕罪。 你既然听得明白，我问你，你嚟到洞中几多时日啦？ 弟子都懵懵懂懂嘅，唔知时日过噶，只系记得厨房烧柴唔够柴火，我就时常去猴山斩柴，见到猴山山满桃树，我喺嗰度食过七次桃噶啦。 你既然食咗七次，咁就七年咯。如今你想跟我学啲乜嘢呢？ 孙悟空唔理祖师讲乜嘢求神拜佛打坐修行，只要一听见不能长生不老，一概唔愿意学。祖师就发火啦噃，企起身就跳落方台，攞住支戒尺指住孙悟空话： 你只马骝啊，呢样唔中意，嗰样唔愿意学，你想点啊？ 讲完之后，用戒尺喺孙悟空个头上卜卜卜卜咗三下，然后翘起双手喺背后，一句说话都唔讲，转身就行入里面，仲顺手闩埋嗰度中门，吓到一众弟子心惊胆跳，喺处埋怨孙悟空，责怪佢激嬲师傅。这个孙悟空一啲都唔觉紧，一尾喺处笑笑口，赔礼认错。原来呢只美猴王啊，真系心水清啊！佢已经估中师傅出嘅谜语，明白师傅个心意。嗰晚到咗子时前后啦，孙悟空轻手轻脚咁爬起身，着好衣服，偷偷地开门出去啦。然后运旧路一直去到后门，一直去到师傅床前，见到师傅瞓着咗，就唔敢惊动佢。只是跪在床前等师傅，一阵间师傅醒了，在床上叹了口气： 唉，想找人传道确实是艰难咯。 师傅，师傅，弟子跪在这等师傅好耐的了， 祖师认得是孙悟空把声，就起身着好衣服大声喝佢： 你隻马骝，三更半夜唔瞓觉，走入嚟我呢度做乜嘢啊？ 师父，今日你喺坛前叫弟子三更时分运猴门入嚟传经授道俾我噶。 祖师一听就心中欢喜啦， 啊，好啊！你个家伙啊，果然是天地生成啊，居然能够猜破我的谜语，估中我的心意。 师傅，师傅，依家冇到第三个人，净系徒弟一个喺度啫。望师傅大发慈悲，传俾我长生不老之道，我永远不忘师傅嘅大恩大德。 于是祖师就嗌孙悟空行前啲，嚟到床边。 你留心听，等为师传授你长生不老的妙法。 悟空叩头多谢。眨下眼又过了三年了，祖师又教识了悟空七十二般变化的法术和架筋斗云的本领。学识了这个本领呢，就能够跳出十万八千里。孙悟空是只马骝来的嘛，本来就终于疾疾跳的啦，所以学筋斗云一点都不困难。有一个夏天，孙悟空就同埋啲师兄弟喺洞门前玩，大家就要孙悟空表演七十二般变化嘅本领。孙悟空一向嚟都中意认叻噶嘛，听到大家系咁哀佢赞佢，就得意忘形，念起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一棵松树。啲师兄弟啊，都拍烂手掌，个个都赞佢叻。大家就越嘈越高兴，越讲越大声。弊啦，呢回惊动咗祖师，祖师扶住支禅杖走咗出嚟，大喝咗一声： 放肆！边个大胆喺度嘈吵不休？ 成班弟子就吓到慌晒，孙悟空亦惊到即刻显出原形，缩埋一嚿。 好啦，你哋通通出去。悟空，你咪走住。悟空啊，我问你，你喺树显乜嘢叻啊？学人变乜嘢松树呢？我再三吩咐你，你呢啲本事点能够可以喺人前卖弄得噶？依家人哋见到你有本事咯，一定会求你教佢。如果你怕得罪人，你就要教；如果你唔教，人哋就会加害于你，你个性命难保啊！ 师傅，师傅，弟子知罪啦，弟子知罪啦。 我亦唔加罪于你，知你亦不能再留喺我身边。 悟空听到师傅话要佢扯，当堂泪流满面。 师傅，师傅，求你留翻我喺度啦！ 你无谓多讲，走吧。 师傅，咁你要我去边度至得噶？ 你从何处来，挽回何处去？ 师傅，师傅，你对我嘅大恩大德，我都未能报答，我唔舍得离开师傅啊！ 算咯，讲乜嘢恩德啊？以后冇惹祸，冇连累我，我就多得你啦。 孙悟空无可奈何，只好流住眼泪拜别师傅。起身行咗几步啫，师傅又叫佢翻翻转头： 悟空，你呢次一去，一定惹出好多是非，沾论你今后惹下乜嘢离天大祸，不准你讲出你系我个徒弟。 孙悟空拜别了师傅，他念起口诀，一个筋斗就飞回去东胜神州了。现在回去就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，来的时候、是凡胎凡骨飘扬过海，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。现在呢，经过祖师传道，都不用一个时辰已经回到了花果山了。孙悟空按落云头一看，咦，这里本来是风光秀丽，山花开遍地，马骝满山走的，为什么现在冷清清一片凄凉景色呢？他大喊一声： 孩儿们，我回来了。 哎呀，山上山下石窿石罅乱树草丛中树林里面，噼噼扑扑成千上万只马骝跳出来， 一围就围住孙悟空，就喺处嗌啦： 大王啊，大王啊，你真系忍心啊！一去去咗咁耐，掉低我哋喺度，我哋望大王翻嚟，望到颈都长晒噶啦！大王，你唔知道啊，近来嚟咗个妖魔，好凶恶噶，佢抢占我哋嘅水帘洞，仲捉咗我哋好多兄弟子孙，搞到我哋冇啖好食，冇觉好瞓啊！你再迟啲唔翻嚟啊，我哋就真系死硬噶啦！ 孙悟空一听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 等我揾佢报仇。 I cannot hear you, la. 大声啲， 话声淡薄。 哦，听到啦。 城仔讲古第二回。上一回讲到孙悟空学识了长生不老之术、七十二般变化的法术，同埋驾筋斗云跳出十万八千里的本领，然之后拜别了菩提祖师，翻到屋企花果山，至知道有妖魔搞上门，强占了水帘洞，不单止，还捉埋佢好多子子孙孙。孙悟空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 等我找他报仇，告诉我知哪个这么大胆。 大王，他叫做云世魔王，住在我们花果山北边的水庄洞。 于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向着北边飞去，见到一座大山。哇，那座大山又真是挺得人怕的吧，阴风阵阵，怪石轮轮，悬崖峭壁，十分险恶。孙悟空来到洞前，就擘大喉咙咒了： 你是什么狗屎魔王，居然敢欺负我儿孙，我就是你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孙爷爷，今日就是上门来寻仇的，还不快点出来受死。 啲看门的小妖怪听到就吓到失晒魂，连爬带滚飞咁快跌入去。 哎呀，大王啊，大王啊，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逆天大祸嚟啦！ 乜嘢事咁慌张啊？ 洞外面有只马骝话系花果山水帘洞洞主，话你屡次欺负佢儿孙，依家嚟寻仇，要同你比高低啊！ 云世魔王听见就一谂，咦，系，听过花果山嗰班马骝讲，佢哋有个大王出山修行，唔通就系佢而家翻嚟揾我？ 喂喂喂喂喂，你哋见佢乜嘢打扮噶？有冇带兵器噶？ 冇啊，冇件咩兵器、啊，光住个头，着件红衫，立住条黄丝带，着对黑鞋，古灵精怪咁，又唔似和尚，又唔似道士，又唔系神仙，又唔系妖怪，赤手空拳喺外边喊打喊杀，好得人惊噶。 云世魔王一听话孙悟空冇带到兵器，个胆就定落嚟噃。 切，马骝咋嘛，有咩好驚啫，同我抬兵器同披挂上嚟。 嗰班妖怪就抬兵器同盔甲上嚟啦。云世魔王着好盔甲，一手拿起把大刀，就带住班妖怪出去门口啦。云世魔王大嗌咗一声： 边个系水帘洞洞主？ 孙悟空恶高头一睇，吓，呢、這个云世魔王个样个系几得人驚㗎喎。足足有三丈高，头戴住顶乌金盔，身披黑战袍，仲着住件黑色嘅盔甲，兼个黑口黑面，攞住把大刀，系威系势咁企喺度噃。马骝王就大喝咗一声： 我呸！乜嘢云世魔王话、啊？ 我话你混像魔王牛真。啊，我望好你生咗对好似牛眼咁大嘅大眼，老孙企喺度你都睇唔见啊！ 云世魔王一睇。 哎哟，我以为你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得个四尺高矮的马骝仔，企喺度都未动我膝头哥，嘴上面连胡须都冇，我睇你至多咪30岁，两手空空，居然都想学人哋登门打斗， 啊几多条命得个死啊你啊！ 孙悟空一听就火滚啦噃。 吓！你真系有眼无珠啊！你，你以为我矮细啊？我要变几高就得几高？你以为我冇兵器系嘛？我两手托住天边月噶，啊唔同你讲咁多，打你两锤你就知味道啊！你 讲完就扑上前，兜口兜面咁打过嚟噃。云世魔王就退后一步，大声嗌咗： 咪住咪住！我睇你啊，咁细粒，我又神高神大噃。又揸埋把大刀同你打，咁就杀咗你都俾人笑话我啦。好，等我劈低把刀，两拳将你揼扁，等你死得眼闭至得。睇唔出你都好似好汉咁嘅样喎。嚟嚟嚟嚟，我哋嚟比试下拳脚。 嗰个云世魔王劈低把刀。嗰对沙煲咁大嘅拳头就排山倒海咁冚过嚟咯噃，知你估对手系边个啦？孙悟空啊，你估你大只就惊你啊？都仲未打够三个回合，云世魔王就俾孙悟空喺佢小掩嗰度打咗几拳，肋骨都几乎打断，仲喺佢后边屁股度兜咗几脚，系呀，尾龙骨都赤晒。 咦？唔对路啊，呢隻死马骝咁厉害嘅。哎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咪滞啦，等我先下手为强。 于是云世魔王就一手拿返起把大刀，兜头咁劈过嚟咯。 哎哟，真係牙烟啊，好彩孙悟空避得快咋噃。 嗰把刀喺佢头壳顶嗰度 fit 一声咁掀过嚟，争一寸咁多，就连天灵盖都俾佢打碎啊。 吓，岂有此理话？乜乜乜，你咁冇口齿噶？ 话过唔用刀枪，用拳脚比武噶嘛？哇，你依家赖猫啊？好，等我炮制你至得。 孙悟空喺身上掹咗条毫毛出嚟，放喺口里边照咗几下，然后咁嘅声就喷出嚟啦。哎呀，即刻变咗几只马骝仔。原来孙悟空得到菩提祖师教授嘅72般变化嘅法术。他身上一共有84000条毫毛，条条都可以变噶噃，随心所欲，话变乜就变乜，变出嚟啲马骝啊，比真嘅仲精叻啊，只只都系眼急手快，刀斩唔到，枪吉唔入噶。成班马骝走去围住嗰个云世魔王，有啲就跳上去个膊头，搣鼻哥、扭耳仔、挖眼珠、打嘴巴、掹胡须。有啲就喺前面打心口踢肚腩，有啲就匿喺后边打佢背脊，中佢小险。哎呀，搞到个云世魔王一扑一碌啊，筋疲力倦。孙悟空一手抢咗佢把大刀，叫班马骝行开，然后手起刀落，一刀劈落去，从头到脚整整齐齐劈咗两边。跟手就成班杀入洞里面，将啲大大细细嘅妖精通通杀清光。孙悟空就将个身拧一下，成班马骝呢就变返嗰条毫毛上返身啦。孙悟空就打算走喇，点知一睇，咦，奇怪啦，点解仲有30几十只马骝牛牛豆豆咁踎喺度嘅？咁唔通係返唔到上身，法术不灵？再睇真下，哦，原来呢啲系真马骝嚟噶，先至谂起呢啲就系俾云世魔王捉走嘅子孙啊！啲马骝子子孙孙见到自己大王嚟打救佢哋啦，就开心到流眼泪，揽住个大王喊啊！孙悟空一把火就将水中洞烧清光，然之后再叫啲马骝仔冚唪唥眯埋眼。念起咒语，架起筋斗云，一阵狂风，成班马骝已经翻到花果山啦。 经过呢次教训，花果山水帘洞上上下下都领悟到一个道理，就是要当自强，不可以再似以前咁骑呢，要学武，要组织军队嚟捍卫家园。咁当务之急就梗系揾兵器啦。孙悟空又驾起筋斗云去到敖内国个京城嘅上空，念起咒语，又系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吓到满城嘅军民都匿埋唔敢出嚟。孙悟空就乘机溜咗入京城嘅兵器库里边，掹咗条毫毛一吹，变出成千只马骝喺树乱搬乱抢，将兵器库里边嘅兵器一扫而空。跟手又再一阵狂风，哎呀，啲琳琅满目嘅兵器已经零零冷冷咁翻到花果山啦喂！从此以后，美猴王就攞住云世魔王嗰把大刀，每日喺树操练教授武艺。嗰班马骝咧就各又各攞起啱自己心水嘅兵器，打埋旗号，吹起哔哔，一进一退，操兵练武，安营扎寨。真系似模似样咁，有咗兵器真系唔同晒，零舍威风噶噃。点起名嚟，一共有17000多只马骝。又一日，孙悟空又喺树传授武艺，练到一半，忽然间叹咗口气：， 唉，你哋睇下，你哋个个都揾到件纯心嘅兵器，知我呢，我就确实核突咯。睇下，到依家仲系揸住把混象魔王刀，又大又牙杂，舞嚟舞去都唔顺手嘅。 咁梗系噶啦，呢把大刀本来系混象魔混世魔王噶嘛。咁啊，混世魔王成三丈高，咁佢用嘅兵器又点会啱孙悟空用至得噶？孙悟空讲完，有一只老马骝就上前禀奏啦。 我大王啊，大王，你是神圣嚟噶嘛？凡间嘅兵器边度啱啊？大王你使用啊？嗱，我哋水帘洞呢度个铁板桥底嘅水系一直可以通到去东海龙宫嘅。听讲东海龙宫嗰度乜嘢宝贝都有噶。啊，大王，如果你去揾只海龙王，问佢要件乜嘢兵器？咁啊，几矜贵，几合心水都有啦。 孙悟空一听就十分高兴啦。 哎呀，你只老马骝啊，真系多计呀、啊、好，我去，我去。 孙悟空即刻去到桥头啦噃，只见佢个口嚷嚷暗暗咁吟咗几句，咚一声咁就跳咗落水啦。嗰啲水即刻分做两边，变成一条路咁。一直行去东洋海底，行到半路，个巡海夜叉就嚟截住啦。 行紧嚟嗰位系边个啊？何方神圣啊？请你讲明白，我哋好迎接。 哈，我系花果山天山圣人孙悟空，系海龙王个隔离邻舍嚟噶嘛？咁都认得我啊你？ 个夜叉听到就快啲翻去禀报。东海龙王一听到就即刻起身，带埋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去恭迎啦。 上仙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上仙请入里边坐，请请。 孙悟空一睇，哈，个海龙王年纪老迈，讲说话都好似中气不足咁、啊。大家一齐入到水晶宫，坐定饮咗杯茶。海龙王就问啦：， 请问上仙几时得道？学咗啲乜嘢仙术呢？ 孙悟空又谂起菩提祖师吩咐过，唔准讲佢嘅名噶嘛，就我 出生之后就出家啊。四位修行念了个不生不死长生不老的法术，近来我教啲儿孙学武艺，保护山洞，点知真剑用的兵器，久闻我哋龙宫里面大把宝贝，所以就想嚟借件洗下咁啫。 海龙王见开到声咯，咁就唔多好意思推辞噶嘛，就吩咐底下 是但同我拣件嘢出嚟俾佢就算啦。 一阵间就有人托咗把大刀出嚟俾孙悟空，孙悟空一睇就拧头， 唔啱噶，我都唔识使刀噶嘛。哎呀，多烦你，都同我揾个件啦。 于是海龙王又叫龙虾大卫、黄鳝力士两个去抬支九股叉出嚟。呢两个大力士抬到索晒气，先至抬到上嚟。点知孙悟空轻轻地就拎起上嚟，求求其其咁揈咗几下。 唉，唔得嘅，太轻啦。 上仙啊，你睇真下。呢条九股叉成3600多斤重噶， 系咩？轻得滞，唔得嘅。 海龙王见到佢咁个样，就惊起上嚟啦。 咦，乜咁大力噶？ 于是又叫个扁鱼提督同埋利鱼总兵去抬一支方天戟出嚟，足足有7200斤重。孙悟空上前拎起上嚟。摆开个架势，一连冇咗几十个回合，然后插喺地下度，咚一声咁， 哈！地下当堂穿咗个大窟窿。唉，唔得嘅，轻得滞。 吓，仲系轻得滞？海龙王仲更加怕啦。 上仙啊，上仙，我哋呢度啊。最重就是呢只戟啦噃，再冇其他兵器噶啦。 讲笑啦你，阿俗语都有话啦，你惊海龙王冇宝贝咩？唉，你翻上去再去揾下啦，再去揾下，揾到啱我心水噶。哎呀，我老孙唔会亏待你嘅， 实在冇咧，大仙。 海龙王正喺度同孙悟空讲数口，个龙婆龙女就嚟到佢身后啦，轻轻拍咗佢一下，就将龙王拉侧嚟到讲： 大王啊，我睇呢位神圣非同小可，呢我哋海底啊有条铁柱，好重嘅咧，都冇人喐得嘅。呢几排又唔知点解会金光闪闪，莫非系有乜嘢兆头？整定是这个神圣攞的？ 哎呀，那嚿是大禹治水那阵用来定江河深浅的，一块神铁来的，有什么用啊？ 你理得他这么多啦，理得他有用无用，求其是给了他就送他出门，那就算了嘛。 海龙王一听想下，哎呀是啊，于是他又对孙悟空讲，孙悟空一听呢又整个跳起身， 好啊，你即刻拿出来给我看看。 上仙啊，你真是讲得咁容易的，哎呀，拿出来看下，好重的嘛，几多个人叫都叫佢唔喐啊，点攞得出嚟啊？唉，如果上仙要睇，就多烦上仙自己行前去睇下。 于是海龙王就带埋孙悟空去睇啦，果然见到海底金光万道。孙悟空上前一摸，啊，原来系一条铁柱，足足有一碌大秤咁粗。两个手箍都箍唔过，长呢有2丈几长。孙悟空就话啦： 哎呀，好啊，不过呢个又真系粗咗啲，长咗啲，如果短翻啲、细翻啲就好啦。 哈，就讲完啫，个宝贝果然短咗几尺，细咗圈。 哎呀，咁得意嘅，会细嘅。 孙悟空又话啦。 再短啲，再细啲就好啦。 咦，真系又细咗几分，短咗几尺。孙悟空十分欢喜，一手就将佢掹出嚟。原来系一条铁棍，两头有两个金箍，中间系一段黑色嘅铁， 上面有一行字：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。孙悟空啊，心中就暗暗欢喜、哦。哎呀，乜个海龙王原来都唔识宝噶？呢个系宝贝嚟噶嘛？佢仲会顺我个耳伸缩嘅添。于是佢一边行一边谂，就一边讲啦。 啊，再细啲就好啦，再细啲就好啦。 攞到出外面一睇咧，啊，剩翻两丈长，碗口咁粗。嗰、那个孙悟空咧，真系跳起上嚟，攞住支棍就施展武艺，左打右扫，前推后挡，一直耍到翻水晶宫，吓到海龙王心惊胆跳，龙子龙孙又魂飞魄散，虾兵蟹将又套头缩颈。好啦，翻到水晶宫啦，孙悟空放低佢嗰个宝贝，就对龙王讲啦。 哎呀，你呢个隔离邻舍真系唔话得，唔话得，多得晒咯，多得晒咯， 唔敢当，唔敢当。 啊，不过咁噶、哦，呢嚿铁又虽然真系好，啊，但系又容易咧，想揾你商量下。 死啦，攞件仲唔够，仲有嘢商量啊？ 上仙啊，上仙，啊！请问你仲有乜嘢事商量呢？吓、 啊，如果冇咗呢嚿铁咧，都冇乜嘢嘅。但系你睇下，攞住呢嚿铁，我一身咁嘅打扮，边度相衬噶？好唔登对噶嘛、啊？如果你呢度有披挂，咁就不如送埋一件俾我啦。咁我就更加多得谢晒啦。 哎呀，该会咯，阿龙王真系俾只马骝王搞到，龙王呢度实在系冇噶嘛。阿同悟空讲冇，佢又唔信，话冇就赖死唔走咯，又怕佢乱打乱闹，搞到龙王冇晒办法，只好鸣鼓撞钟，换来南北西三个龙王。兄弟三人自凑得齐一副黄金甲，一顶凤翅紫金冠，一对藕丝布云鞋，送俾孙悟空，仲要等佢着埋上身，等佢行嚟行去发完效啦，先至甘愿大摇大摆咁离开东海龙宫啊！呢次美猴王翻到水帘洞，就认真系脱胎换骨咯。披住一身黄金甲，头上一顶凤翅紫金冠，手上一支如意金箍棒，哇，型咯，成个都靓仔晒。美猴王后来仲发现，原来支如意金箍棒仲可以一直咁变细，细到好似支绣花针一样，可以塞喺耳仔里边，携带方便。吓，果然真系居家旅游必备嘅好嫁生啊！从此以后，花果山水帘洞就名声大噪啦。先杀云世魔王，后夺兵器组军队，再访东海龙宫得宝贝。哇，喺漫山怪兽妖精，远远近近都嚟齐晒啦。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、金钱豹、大黑熊、梅花鹿、豺狼、狐狸、野猪、山牛、羚羊，一共有72洞洞主。兽王都嚟参拜孙悟空为王，孙悟空每日云游四海，行云驾雾，遨游天地之间，寻访英雄，广交朋友，又结拜咗7弟兄，就是牛魔王、狗魔王、彭魔王、狮驼王、猕猴王、鱼龙王，连埋佢呢个美猴王。一共7，成日就喺埋一齐讲文论武，饮酒作乐，早出晚归，真系风流快活，神仙都不如啊！有一日，美猴王又设宴，请咗其他6弟兄翻嚟饮宴，大家饮到高高兴兴，饮到醉醺醺，美猴王就送咗嗰6魔王出门口啦噃。佢翻转头嗰阵咧，觉得有啲酒意。就喺铁板桥边松树荫下唞一阵，啊，一阵间嘅啫，佢就瞌着眼啦噃。美猴王觉得迷迷蒙蒙之间，见到有2差人， 攞住一张批文，上边写住孙悟空三个字行埋嚟。嚟到佢身边，闻都唔闻声，突然间用条绳一箍，就箍住美猴王条颈，将美猴王嘅魂魄锁到实，然后连推带拱，一直带到一座城池旁边。迎面嘅冷风一吹，美猴王就打咗个冷震，就觉得有啲走醒啦噃。恶高头一睇，个城门上边有块铁牌，牌上边有三个字：幽冥界。幽冥界就系阎罗王所住嘅地方啦。咁啊，点解会嚟到呢度嘅呢？嗰两个差人就讲啦： 你依家阳寿已尽，死期已到，我哋两个奉命力捉你翻去。 美猴王一听， 我呸！我老孙已经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长生不老，唔归阎王所管噶啦嘛。嗰、那个老懵懂啊，咁大胆嚟捉我！ 原来嗰两个差人系勾魂鬼嚟噶噃，专门捉人噶，平日就恶惯噶嘛，以为孙悟空好虾喎，喺处喊打喊杀，要汤要斩，又推又拱，要将孙悟空拉入地狱。孙悟空俾佢拱多两下，推多两下，就发火啦噃，喺耳仔边掹出嗰件宝贝一揈，耳杖咁长，碗口咁粗，成万几斤嘅铁棍，顺手一掹就掹过嚟，当堂就将呢两个勾魂鬼砸成肉酱。孙悟空火气仲未消噃， 哼，你班家伙啊，立乱捉人，居然捉到我老孙头上！等我打入去地府教训下你先至得。 孙悟空除咗索喺颈上面嗰条绳，攞住支如意金箍棒，施展神威，乱棍就打入幽冥界，吓到牛头马面，东匿西避，南奔北跑。孙悟空一直打到心罗殿前，十位阎王见孙悟空成个雷公咁嘅样，就吓到腾腾震。孙悟空开口就闹： 你哋呢班老家伙啊！既然坐得上皇位，就应该有啲灵气噶啦。老孙已经修成仙道，长生不老，点解仲揾人捉我嚟？快啲攞生死簿嚟俾我睇！ 十位阎王俾孙悟空喝到温头温脑，就即刻嗌判官攞生死簿嚟睇。孙悟空就大摇大摆咁登上心罗殿，一个唔该就特正喺中间南面坐落嚟。拿住部生死簿，一直查到运字1350号，至找到自己的名字，顺手拿起支笔，就切切切切地将自己的名字查了它，然后又顺便将所有马骝的名字都查了，查到金元了，依起嘴在处笑， 现在好极了，好极了，从今以后就不归你们管了。 讲完，掉低部生死簿，攞起金箍棒，又一路扫出幽冥界。十位阎王见孙悟空走咗，就嗱嗱临赶去翠云宫去见地藏王菩萨，商量如何去向玉皇大帝告状。冥师阎王同埋东海龙王先后都嚟到揾玉皇大帝告状。告话孙悟空大闹龙宫，不单止，仲大闹埋地府，又插花晒部生死簿。玉皇大帝就要派天兵天将去收复孙悟空啦。点知太白金星就行咗出嚟，俾玉皇大帝出咗个主意，话不如随便俾只马骝一个官职，将佢困喺天上。玉皇大帝谂咗下，觉得个主意唔错，嗱。可以自取，又使乜动武呢？于是玉皇大帝同意咗，就嗌文曲星写咗封诏书，叫太白金星去请孙悟空上天。太白金星嚟到花果山宣读圣旨，孙悟空听到话要上天做官咯，就十分高兴。佢命令啲马骝子子孙孙看家，自己就跟住太白金星驾住彩云嚟到凌霄殿上。玉皇大帝就问啦： 边个系孙悟空？ 孙悟空见到玉皇大帝，又唔行礼，又唔跪拜，净系随便咁答应咗一声： 我就系。 其他神仙见到孙悟空咁冇礼貌，咁冇大冇细，个个都睇唔过眼。玉皇大帝又真系攞佢冇符， 于是就听咗武曲星君个建议，俾咗孙悟空一个拔马温个官职，即系同玉皇大帝看马咁解啊。这个官职呢，喺天庭里面呢系最最细粒嘅。孙悟空起头嗰阵时唔知道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做起嘢上嚟又真系唔话得噶。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就俾佢养到啲马又靓又壮。只不过好景不长，做咗成大半个月嘅拔马温，先至俾孙悟空知道，原来人哋系俾咗个佢咁芝麻细粒嘅官职，仲系排到嬲尾嗰只。孙悟空假假地都系花果山水帘洞嘅王嚟噶嘛，又点会吞得落呢啖气呢？俗语都有话啦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啦嘛。孙悟空一气之下，又攞起如意金箍棒，乱扫乱打，一直杀出南天门，翻到花果山，立即做咗一面大旗，插喺花果山上，自封齐天大圣。 Kia bole. I cannot hear you la. 大声啲。 话声淡薄。 哦，听到啦。 城仔讲古第三回。上一回讲到孙悟空接了玉皇大帝的诏书，去到天上做了拔马温，做了成大半个月，才知道原来是个不入流的芝麻咁细的官职，就激嬲了美猴王，一气之下又拿出如意金箍棒，一直杀出南天门，回到花果山，立即做了一面大旗，插在花果山上，自封齐天大圣。玉皇大帝听讲孙悟空又翻翻花果山，仲插埋大旗，自封齐天大圣，估唔到只泼猴咁大胆，咁就摆到明系作反噶啦。于是就马上命令托塔李天王同埋哪吒三太子大兵去擒拿孙悟空。估唔到个先锋官巨灵神同孙悟空都未打够几个回合，嗰把孙花斧就被孙悟空断成两截。哪吒一见就激到头发都竖晒起嚟，大喝咗一声：我变！就变成三头六臂，攞起六件兵器就同孙悟空打起上嚟。孙悟空不甘示弱，摇身一变，哪吒变成三头六臂，攞住三支如意金箍棒同哪吒打咗好长时间，仍不分胜负。到底都是孙悟空老练啲，趁住打到乱晒龙嗰阵，佢掹咗条毫毛出嚟，叫咗声变，就变咗个假孙悟空出嚟，同佢一模一样，又系攞住支如意金箍棒顶住哪吒个刀刀剑剑。佢自己呢一跳就跳到背后，一棍就扑落嚟。哪吒就顾住同前面嗰个假孙悟空打，突然听到后边 fit 一声响，连忙躲避。点知都避唔切噶啦！嗰支如意金箍棒喺膊头嗰处打落嚟，当堂半边身就麻晒。好彩佢道行高深咋，如果换咗第二个啊，早就冇命啦。咪啦，快啲收起六件兵器，走为上着啊！托塔李天王啊，大惊失色。哇，那个家伙咁厉害，如何取胜好呢？ 禀上父王。佢仲话要玉皇大帝封佢做齐天大圣，就万事皆休。如果唔系啊，要打上凌霄殿、啊。 玉皇大帝听到就眼火爆，狂妄放肆，同我再去，无必要擒拿翻嚟碎尸万段。 玉皇大帝发脾气吧，边个唔惊啊？底下粒声唔出， 过咗一阵啦，嗰个太白金星就上殿启奏： 万岁啊，呢只妖猴都话唔懂礼教，只知其言，不知大小。如果出兵去征剿呢，一来劳师动众，二来呢只妖猴道行高深，一时啊难以收服啊。万岁，不如大发慈悲，再次降旨招安，封佢做个齐天大圣，即系挂个名嘅啫，有官无禄嘅，只系安个名，又冇实职，又唔俾佢管事，又唔发去俸禄，咁只系让住佢喺九重天上，慢慢嚟收佢个邪心，使到佢不生狂妄之念，咁岂不是乾坤安定，四海清宁？ 玉皇大帝听到咁讲，都亦有啲道理噃。于是乎即刻降咗道诏书，要太白金星再次下凡。孙悟空再次收到太白金星送嚟嘅诏书，十分高兴。 大圣啊，上一次大圣你嫌官细，走咗出嚟，玉帝知道之后责怪话：哎呀，凡系做官啊，梗系由卑到尊，由小到大，点啊会嫌细啊？所以阿李天王啊，带埋哪吒嚟打斗，点知啊大圣你神通广大，打败佢哋。咁佢哋而家报俾玉帝知，话你要做齐天大圣、哦。其他嗰啲天将啊，本来系唔肯啊，要兴师动众嚟厮杀。老汉冒住死罪就请玉帝，先至免咗呢场刀兵相见噶。而家玉帝已经应承，封你做齐天大圣。请你即刻上天受封。 好啊好啊，乜乜天上原来真系有齐天大圣呢个官衔噶？ 有有有。 孙悟空就欢天喜地，再次同埋太白金星嚟到天宫。玉皇大帝仲马上吩咐人喺蟠桃园旁边起咗座齐天大圣府俾美猴王住。从此以后，美猴王真系心满意足，喜地欢天咁快快活活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咁过日子啦噃。剑甲嗰只妖猴到底都系荒山野岭修炼成嘅，野性未驯，佢又冇乜计较俸禄高低，只知道挂个名好听。又唔理又唔问到底有乜嘢实权，只知道成日同埋班天神以兄弟相称，喺府中食饮玩乐。佢今日东游，明日西荡，云来云去，行踪不定。世上有啲人啊，争名夺利，勾心斗角，天上亦不外如此啫。虽则孙悟空修心养性吧，只系有人睇唔惯噶嘛。见佢咁悠游自在，就唔抵得颈吧。于是就有闲言闲语传到玉皇大帝度。玉皇大帝怕孙悟空得闲得滞，迟早会惹出是非，就差佢去管蟠桃园。呢、这个桃园前中后各有桃树1200棵。前面桃树个仙土3000年至熟一次，人食咗佢可以成仙。中间桃树个仙土呢6000年至熟一次噃，人食咗就可以长生不老。咁后面桃树个仙土就更加不得了噃，9000年至熟一次啊！哎呀，食一个就可以与天地齐寿，日月同庚啊！有一日， 孙悟空见到大部分嘅仙土都熟晒啦，就忍唔住想试下味道。咁马骝中意食生果系人都知噶，何况呢啲仲唔系凡间嗰啲普通生果添？嗰啲仙土一隻隻好似拳头咁大，胀卜卜、圆碌碌、红当当、香喷喷，咪讲话食啦，睇下都心喐，闻到都开胃啊！哈！你咁多人唔猜，猜只专门食生果嘅马骝去管蟠桃园，咁咪即系玩火？唔使我讲，你都估到噶啦。呢度几千棵桃树上边，凡系熟透嘅仙土，唔使几日就俾只马骝监守自盗，食得七七八八啦。又有一日，孙悟空食饱咗仙土，觉得眼瞓，就变成一个两寸高矮嘅人仔喺棵桃树上边瞓着咗，撞啱七个仙女奉王母娘娘之命入到嚟蟠桃园摘仙土，揾嚟揾去，发现熟透嘅仙土冇几个，就觉得奇怪。又揾到一个熟透嘅仙土啦，正喺树摘紧落嚟，就唔觉意吵醒咗瞓喺树上边嘅孙悟空。孙悟空即刻变翻原形，攞出如意金箍棒，大喝咗一声： 边个咁大胆偷仙土？ 吓到七个仙女快啲跪低，自讲明来意。原来每年一次嘅蟠桃大会嚟啦，佢哋系奉咗王母娘娘之命嚟摘仙土嘅。孙悟空一听， 乜乜蟠桃大会话，冇听人提过嘅。 一问之下，只知道所有上上下下、大大细细嘅神仙都有俾请，唯独系冇请孙悟空，咁就激起佢把火啦。 岂有此理话！我话晒都系齐天大圣嚟噶嘛，极品官衔嚟噶嘛，咁唔俾面，即系睇唔起我老孙。好，我唔使你请，我自己去。 讲完就用定身法，将七个仙女定住，然后驾云嚟到瑶池。赴宴嘅众仙仲未嚟到，只见一班小仙喺树行嚟行去，摆设紧宴席。于是孙悟空掹咗条毫毛出嚟，放入嘴度嚼咗几下，然后噗咗声喷出嚟， 变 即刻变成几十只眼瞓虫，蚊子咁大，喺每一个小仙身上轻轻针咗下。哈哈，冚唪唥捽下眼，打个喊毛就瞓着晒。孙悟空即刻跳上台面，端起一壶仙酒，开怀痛饮啦喂！佢食饱饮醉之后，摇摇摆摆咁行出瑶池，又迷迷懵懵咁行到太上老君个兜率宫，撞啱宫里边冇人。就将五个葫芦里面的金丹全部吃晒，呢下食完就有啲酒醒啦吧，先至醒觉死啦！呢次闯大祸啦！琴急之下，只系谂到要走人，翻花果山，话走就走，一路又经过瑶池，又不忘顺手攞翻几壶仙酒闲街。带翻去益下啲子孙都好噶，系嘛？嗰个玉皇大帝听信闲言，派个齐天大圣嚟管蟠桃园，就导致呢个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搞到蟠桃园花果稀疏，蟠桃大会零零落落，不欢而散。兜率宫中连丹怒放，死气沉沉。玉皇大帝呢坐立不安，王母娘娘心神不宁。太上老君长嗟短叹，玉皇大帝就叫咗个斗七灵官去查访下孙悟空嘅下落。灵官翻嚟禀报，齐天大圣原来喺花果山水帘洞嗰度饮紧仙酒庆功。玉皇大帝就更加嬲啦，即刻派四大天王去协助托塔李天王同哪吒三太子，再点二十八宿、九摇金星、十二元神、五方揭谛、四直公曹、东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五岳四族、普天星相，一共十万天兵，布咗十八层天罗地网下凡嚟，直奔花果山，务必要捉住嗰只妖猴翻嚟问罪。 一时间狂风滚滚，紫气腾腾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十万天兵天将排山倒海，气势汹汹，一直嚟到花果山上。李天王就调兵遣将，将嗰个花果山里里外外围到水泄不通，上上下下仲布咗十八层天罗地网。咦，呢次睇落齐天大圣都几难走得甩噶啦噃。只见齐天大圣威风凛凛嘅身影，带领住成班马骝军同埋七十二洞怪兽妖魔行出洞外，准备迎战啦。呢一场仗就打到天昏地暗，打到难分难解。李天王虽系占着人多，但又睇落丝毫占唔到任何上风噃。手上嘅神兵大将一个个轮流打败仗，眼前一啲胜算都冇。李天王正喺处烦恼，凌霄殿上就见观音菩萨向玉皇大帝建议，请灌江口嘅显圣二郎神出手相助。二郎神奉命带领梅山六兄弟，点咗班精兵良将，就杀到嚟花果山。二郎神请李天王举起照妖镜，企喺空中照住孙悟空，然指嗰只妖猴打败嗰阵逃窜他方。跟住二郎神又吩咐四太尉、两将军，将啲草头神带埋嗰啲恶狗同埋大麻鹰，通通埋伏埋一边。然后二郎神就孭住一支打铁弹丸嘅弹弓，攞住一把三尖两刃刀，就嚟到水帘洞外。二郎神同孙悟空两个一口气就斗咗三百回合，不分胜负。二郎神就抖擞精神，摇身一变，变咗身高万丈，好似华山顶上之峰，青面獠牙，披头散发，擘开个血盆大口，举起三尖两刃刀，望住大圣兜头就斩过嚟。齐天大圣跟住又喝一声，变得同二郎神一模一样，一样咁高矮，一样咁凶恶，攞住嗰支如意金箍棒，照住二郎神拦腰就扫过去。正当两个打得难分难解嗰阵，二郎神手下嗰个梅山六兄弟突然间传号令，放出1200个草头神，一齐向住水帘洞冲过嚟噃，冲到半路啫，突然间用强弓硬弩射过嚟，一时间箭如雨下，大圣嗰班马骝军队措手不及，俾佢杀伤不少，乱咗阵脚，正系想后退，突然间嗰边阵上放出一大批恶狗同埋麻鹰，哎呀，真系一物治一物啊！马骝啊，虽则会爬树，会打筋斗，之走起嚟就唔够啲恶狗走得快噶嘛。爬上树咧，又避唔甩啲大麻鹰喺上边猛咁啄落嚟，所以俾佢杀到七零八落，死嘅死，伤嘅伤，仲俾佢捉咗三千猿猴。剩翻嗰啲咧，走嘅走，匿嘅匿。爬树嘅爬树，上山嘅上山，归洞嘅归洞，真系兵败如山倒啊！嗰、那个齐天大圣正喺度同二郎神斗法，忽然间见到本营中阵脚大乱，马骝满山乱咁走，呼叫之声不绝，啼哭之音震耳。大圣嘅心一惊，弊啦！古人都有话，两军相逢勇者胜。孙悟空见到自己的二孙被人打散了，个心一惊，咁就唔够打咯，快啲攞起支棍，转身就走。二郎神见佢败走，又边处肯放过啊？喺后边啊，紧紧追你，你走去边度？你趁早归降，我饶你性命。大圣已经乱晒章法，无心再战， 弊啦！三十六掌走为上掌， 于是将金箍棒变翻支绣花针，收埋喺耳仔度，摇身一变，变咗只麻雀，一飞就飞上枝头。 显圣二郎神追到嚟，见到唔见咗只马骝，就睁开双眼一望， 哼，呢只死马骝啊，咁鬼马，呢边只麻将踎喺枝头上边，你咁都想呃到我嘅？呢度打咗半日，杀声震天，咪话麻雀啦，老虎都搵窿捐啦，边度仲会孤零零踎喺树枝上等人捉噶？于是二郎神摇身一变，变咗一只大麻鹰，一扑就扑落嚟捉麻雀。 大圣见到只麻鹰咁厉害，快啲飞走，后边麻鹰就紧紧追住上嚟，争啲咁多就追到噶啦。孙悟空突然间一变，变咗只大雕，大雕就比麻鹰恶噶嘛。孙悟空就翻转头去扑麻鹰，点知二郎神啊话得冇咁快，一下就变咗只大鹏鸟。大鹏乃系鸟中之王，飞得最高又飞得快又大只，大雕又边树够佢斗噶？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那个孙悟空会得72变，但系变嚟变去都变唔过二郎神，样样都唔够佢叻嘅。喺天上斗佢唔赢，孙悟空就快啲翻落地啦，去到溪水旁边。咚一声就跳落去，一变就变咗一条鱼，未水走人啊！又咁深，未咁深，又咁快就又咁快啦！那个二郎神赶到溪水旁边一睇，咦，唔见咗只孙悟空嘅，吓，嗰只马骝唔使问啦，一定系变咗鱼虾之类，想借水遁顶啦。好，等我嚟收拾你！一变变咗只钓鱼郎，一下就冲落嚟。用个嘴照住马骝王嘅背脊就啄过去，哎呀，俾佢啄到仲有剩嘅，即刻唰一声就飙上岸，一变就变咗条水蛇。点知二郎神呢，已经变咗只丹顶鹤企喺树等佢啦。哇，个丹顶鹤嗰个嘴又大又长，好似一把尖不甩嘅铁钳咁，一啄就啄过嚟，要咬条水蛇啊！孙悟空已经变到冇晒术噶啦，一变就变咗只鹧鸪。哎呀，鹧鸪咧又专门食埋啲昆虫之类噶，飞又飞唔高，吱吱喳喳，唱又唔识唱，乃系鸟类中属于最唔入流嗰类噶嘛。孙悟空就唔理得咁多啦，逃生紧要啦嘛，理佢入唔入流啦系嘛。啲二郎神咧生性高傲。见到个孙悟空越变越低下，佢就唔愿意行埋佢嗰度啦。佢就即刻变翻原身，攞起个弹弓出嚟，一粒铁弹丸就打过去。孙悟空听到 fit 一声，一缩，哎呀，嚟唔切，屁股嗰度已经挨咗一弹丸啦。虽则唔系要害啫，但系都痛到佢企都企唔稳。孙悟空就趁势炸死。由山顶一直碌到落山脚，变成一座土地庙，擘大个口变咗道庙门，嗰棚牙呢上边就变做门楣，下边就变做门铲，条脷就变做菩萨，双眼就变咗两个窗口喺度。死啦，仲有条尾唔知收埋喺边度好。眼睇二郎神就嚟追到你啦，急中生智， 哈，有办法。 即刻将条马骝尾变咗支旗杆，竖正喺庙嘅后边。二郎神追到嚟一睇，真系又嬲又好笑。死马骝嚟话，丑难都不忘开玩笑系话。几时见过庙宇将旗杆竖喺后边嘅咧？等我打烂个窗口，拆咗个门楣，睇你点得？孙悟空一听，知道寸步啦。 俾啦，走！ 就立即变翻原身，架起筋斗云就走。二郎神紧追不舍，两个又一边走一边打，边走边打，兜咗一圈又翻到嚟花果山跟前。各路天兵神将同埋梅山六兄弟见到佢哋打到翻嚟，就一拥而上，将孙悟空围住嚟打。正喺头上南天门观战嘅太上老君就乘机搏乱。拿出一个金刚啄，照住孙悟空的头就掉落去。孙悟空被人围殴，正在度专心搏命，估唔到天上会飞一件嘢落嚟，搏正个天灵，企都企唔稳，跌咗一跤。 二郎神个哮天犬冲上去咬住孙悟空，其他天神见势就跟埋一齐扑上去，用绳索五花大绑扎到实。二郎神用勾刀穿过孙悟空个琵琶骨，仲用铁链穿过嚟锁住。啊！托塔李天王同埋四大天王欢天喜地，全令收兵回营。玉皇大帝见捉到齐天大圣，立即传旨将妖猴押到斩妖台，碎尸万段。那班天兵天将如狼似虎，将齐天大圣五花大绑就押去斩妖台，绑喺降妖柱上，用刀嚟斩，用斧头嚟劈，用枪嚟吉，用钢鞭嚟打。哈！斩到佢哋手都软晒，打到膊头都赤。系呀，美猴王不选分毫。南斗星就下令火暴众神用火嚟烧，之烧又烧佢唔着噃。又令雷暴众神用雷嚟劈，劈又一样冇用。那班天兵同埋大力鬼王就翻去禀报万岁，这个齐天大圣不知在哪里学到护身之法，刀斩斧劈，雷打火烧，不选分毫，不知点办好啊。哎呀，这个妖猴咁厉害，如何处置好呢？太上老君就上前启奏了，这只妖猴吃了蟠桃，喝了仙酒，又偷食咗我个仙丹，我连嗰个五劳仙丹又生又熟噶嘛，俾佢食晒落肚，混成一体，变成金刚之躯，急切系伤佢唔到噶。陛下，不如将佢交俾老神，等我捉佢入百家牢中，用文火嚟烧佢，等我将佢烧成灰烬，攞翻我俾佢偷食咗我啲金丹出嚟至得。玉皇大帝听完就吩咐六兵六甲将孙悟空解落嚟，交俾老君大扯。太上老君将孙悟空推入八卦炉中，就叫看炉嘅道人、烧火嘅童子出力咁泼扇，将火泼到猛。嗰、那个炼丹炉呢，自从上次俾孙悟空偷食晒啲金丹之后，好耐都未点过火啦。依家点着火，有排都未得火猛，净系一味烟多。嗰、那个孙悟空呢，佢食咗蟠桃，饮过仙酒，又食咗五葫芦个金丹，火烧系烧佢唔伤啊嘛。知佢嗰双眼系最怕烟嘅，俾嗰啲烟啊焗到佢一味流眼水，两只手又成日一味咁捽个双眼，挠到双眼都红晒，从此就得咗个眼病。即是所谓金睛火眼啦，你咪话呢个病对佢日后嘅事业都的确系几有帮助嘅噃。孙悟空喺个八卦炉里边真系度日如年，真系辛苦咯，黑掹掹又热又唔通风又多烟，那个太上老君仲攞稳阵嚟做噃，惊住孙悟空唔死，就加猛火候嚟烧。日夜咁烧啊，足足烧咗7749日。太上老君就谂：哈哈，我呢个八卦炉，不论佢金银铜铁，一入去就融化啦。而家都咁耐啦，嗰只死马骝仲变成灰咩？于是就吩咐天神拧开八卦炉个炉口，想攞翻佢嗰五葫芦个金丹出嚟噃。嗰、那个孙悟空喺个脑里边烟到猛咁流眼泪，正系用双手出力咁喺树捽，听见头壳顶上喇喇声响，一擘大双眼一睇，哎呀，金光万道咁射入嚟啊！梗系啦，49日未见过光明，而家见到个炉顶盖打开咗啦，啱晒，机会难得，仲唔走等几时啊？于是出力一扔，就跳出个八卦炼丹炉啦。 老孙就喺里面俾你屈得咁耐啦，依家仲报仇啊嗱！ 于是乎出力一脚，就将个炼丹炉成座踢咗成丈高。嗰、那个太上老君呢，一心想整死个孙悟空啊，攞翻啲金丹出嚟嘛。 点知不但整唔死佢，连本都蚀埋添。孙悟空经过炼丹炉个熬炼咗咁耐，不但冇变成灰，而且烈火炼真金百炼成钢，炼咗佢一身钢筋铁骨。嗰、那个太松老君见到炼丹炉俾佢踢烂咗，自己个心肝宝贝嚟噶嘛，于是就扑上前判死要捉住孙悟空咯。孙悟空俾佢暗算过一次，一个金光圈打正个头壳，又俾佢捉嚟烧咗49日。 哎哟，你呢个家伙啊，我不过食咗你几粒金丹咋嘛，你使唔使咁狠心，系要将我置于死地啊？ 我呸！ 嗰、那个孙悟空就出尽全力，兜口兜面一掌打过去啦噃。成个太上老君就好似搭山鱼咁搭啦，飞出去跌到牙都几乎撞甩晒。嗰班看牢嘅天兵天将又扑上嚟，孙悟空又一脚打一个，两拳打一双，几下手势嘅啫，冚唪唥趴晒喺地下嗌救命。孙悟空扎得盛起，喺个耳仔度掹嗰支如意金箍棒出嚟，迎风一揈，二丈长碗口咁粗，攞喺手上，瞪大嗰双金睛火眼，逢人就打，见亲嘢就扫。一座兜率功俾佢打到乱七八糟，由兜率功一直打到上通明殿。上一次大闹天宫，不过系食下仙草，饮下仙酒，吞咗几粒金丹，捣乱下啫。呢次又唔同啦噃，打真君插屋打人噶噃。齐天大圣越打越威风，一心要找个玉皇大帝来算账。 I cannot hear you la. 大声啲， 话声淡薄。 哦，听到啦。 时光是永无悔，往事只能。 城仔讲古第四回。上一回讲到孙悟空打败仗，被捉翻翻去九重天问罪，点知刀斩虎劈，雷打虎啸都不损分毫。太上老君就将孙悟空推入八卦炉，用猛火烧咗749日，点知不但冇烧成灰，而且烈火炼真金百炼成钢，炼咗佢一身钢筋铁骨，又俾炼丹炉里边嘅烟焗出佢一双金睛火眼。踢爆咗八卦炉，打飞咗太上老君，手上一支无敌金箍棒，逢人就打，见亲嘢就扫，由兜率功一直打到上通明殿。下一站凌霄殿，誓要去揾玉皇大帝算账。孙悟空一路杀到凌霄殿，天兵天将天王杀星冇一个敢阻挡，剩翻守卫凌霄殿嗰个黄灵官判死，攞住条金鞭出嚟迎战，两个就喺凌霄殿前相斗。凌霄殿里边嘅天将呢，见到佢哋已经打到入嚟啦，就即刻去雷府调咗36员雷将嚟。36员雷将就将齐天大圣围到实，知佢哋边处系齐天大圣嘅对手噶。个36员雷将个个都怕晒嗰支如意金箍棒噶嘛，就一味靠大声喺处喝生晒，冇一个敢上前。嗰、那个玉皇大帝呢，突然间听到外边有嘈吵打斗之声，就出嚟睇下啦。哎呀，一睇就面青口唇白，心惊胆跳咯。哎呀，呢只妖猴如此厉害啊！太上老君个炼丹炉都收佢唔住，打到上凌霄殿。咁得了，佢就即刻传旨到西方，请佛祖嚟降服妖猴。嗰、那个如来佛祖一接到玉帝告急嘅圣旨，佢就即刻带埋阿傩同埋迦叶两位尊神嚟到凌霄殿外。远远就听到杀声震天啦，乃系36员雷将围住孙大圣喺树打， 佛祖就传下法旨，叫雷将停手，雷将就听明。齐天大圣呢，正系杀得盛起，一时收唔住火气，就气冲冲咁走上嚟，大声喝： 你又系何方神圣啊？咁大胆嚟指挥我老孙！ 如来佛祖就笑笑口： 我系西方极乐世界释迦摩尼尊者，闻得你猖狂放肆，几次大闹天宫，唔知你喺何方生长，几时得道？点解咁蛮横凶狠呢？ 我系花果山上天地山成个石猴，多年修炼，至练得长生不老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。哼，那个玉皇大帝不惜任用贤良，多次欺负我老孙，呢次仲想要加害于我，所以先逼得我大闹天宫，我要杀上凌霄殿。俗语都有话噶嘛，强者为王，得道者尊。玉皇大帝个位，不如等我老孙嚟坐啊！ 如来佛祖听到孙悟空口出大言，居然话要打上凌霄殿，自己做皇帝，佢就冷笑几声：， 你呢个家伙，居然想要玉皇大帝个尊位？佢自幼修持，经过1750劫，每劫系129600年。你计下，佢经过几多年个苦难，先至有今日啊？你呢？你呢个初世为人个孽畜，口不择言，折堕啊，折堕啊，会短命噶。你不如趁早皈依我佛，千祈唔好喺树胡言乱道。如果唔系，我怕你就会大难临头，性命难保，可惜咗你个本来面目。 系啊系啊，你讲嘅都系事实啊。我就算系咁，玉帝又系经过好耐修行先至做到皇帝，知佢做咗好耐噶啦嘛，都抵翻条数啦。俗语都有话啦，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，依家轮都轮到我老孙做啦嘛。只要佢肯搬出个天宫，将凌霄宝殿让俾我，咁就乜事都冇。如果唔系啊，我老孙就要搞到天翻地覆。 咁即系话你非要做皇帝不可噶啦？ 啊，梗系噶。 咁我问你，你到底有乜嘢本事咁大胆，咁要占天宫圣境呢？ 我有乜嘢本事？哼，我老孙个本事多咯，我随手执几件出嚟俾你睇下咧。72般变化，万劫不老长生，腾云驾雾，一个筋斗去108000里。呢就系讲呢啲啊。咁啊，做皇帝都有特头噶啦。 咁啊啱啦，咁唔啱，我同你嚟个打赌，比试一下咧。你如果真系咁有本事，一个筋斗就能够打出我呢个手掌，咁就算你赢，咁就唔用动刀动枪。我请玉皇大帝去西方居住，将天宫让俾你。至如果你打唔出我个手掌，咁你就要下凡为妖，再修几劫之后，然后再嚟揾我啦噃。 齐天大圣一听， 嗰个如来佛祖啊，真系路懵懂、啊，佢咁闭塞嘅，一啲都唔知道我老孙嘅本事。一个筋斗我打上八重天，跳过东洋大海啊！佢个手掌、啊、方圆又不过一尺，咪话打筋斗啊！我一步就揽出去噶啦嘛！啊喂喂喂喂，佛祖，嗱，你讲嘢要算数至好啊，咪等个玉皇大帝又唔认账啦吓！喂，你做唔做得主噶、啊？ 我做得主，做得主。 于是佛祖就伸咗右手出嚟，个手掌好似荷叶咁大细。孙悟空收翻支金箍棒，提起精神，一跳就企定喺佛祖个手掌心，大喝咗一声： 嗱，睇住嚟啦，老孙去啊！ 一道云光无影无踪。呢次孙悟空谂住做皇帝啦噃，坐凌霄殿啦噃，所以出尽力，好似风车咁转啊，又咁远去咁远。 忽然间见到前面青烟袅袅，仙雾重重，有五条黄色的大柱一直撑到上青天。 哎呀，我出嚟一滞，呢、这个筋斗打得太远添，依家打到嚟天地个尽头。 哎呀，呢、这个如来佛祖，你输定啦！凌霄宝殿就归我老孙嚟坐啦！ 哈哈哈哈哈！咪住，讲系咁讲，到时候唔知佢形唔形象噶噃，我都系精啲好啦，等佢留翻啲纪念喺度先至得。到时他就冇话讲， 于是他就掹咗条毫毛出嚟，吹口气，噗，变一变就变咗支墨笔，喺中间嗰条柱上边写咗行大字：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马骝王又真系夜性难顺嘅噃，佢谂下，还掂嚟到呢度咯，不如屙督尿先。他就在第一条柱底下留下一督马骝尿在那里，然后一个筋斗就返回本柱，站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那里。 如来，如来，我已经去了返来了，你输了啦，你即刻叫玉皇大帝让位给我啦。 你这马骝，你去到哪里啊？你还没离开我的手掌吧。 诶，你想赖账啊你啊？好在我老孙正啫，留翻啲纪念喺度。我已经去到天地尽头，见到五条玉柱撑住青天，我仲写低字喺度啊！你同我一齐去睇下。 唔使去咯，你耷低头睇真下。 孙悟空瞪大双金睛火眼，耷低头一睇。佛祖右手中指嗰度一行大字：齐天大圣到此一游。手指公嗰度仲有阵马骝尿渠。 孙悟空就大吃一惊： 乜又会有咁嘅事嘅？又会有咁嘅事嘅？我明明去咗十万八千里，喺个撑天柱上边写啲字，点解会变得喺佢个手指上面嘅呢？ 我唔信，几大都唔信，等我再去睇真下。 于是佢又想再去啦噃。嗰、那个如来佛祖将个手掌扑过嚟一揿，足智齐天大圣就被送出天门外，将五只手指化做金木水火土五座大山连埋一起，叫做五行山，将孙悟空压喺五行山下。如来佛祖收服了妖猴，了结了美猴王大闹天宫这件事。玉皇大帝十分高兴，立即传令设下安天大会来多谢佛祖。各路神仙纷纷来到送贺礼，佛祖就叫阿罗和迦叶将礼物一一收下。众位神仙正在处饮酒听歌，就有巡查官来禀报： 那个齐天大圣怼了个头出来啦。 佛祖一听，就在袖中拿出一张额帖，叫阿罗和迦叶拿去贴在五行山顶。那座山的裂缝就立即合返口，孙悟空就再没办法出来了。如来佛祖回西天，路经五行山，又发慈悲心。佛祖叫来山神，吩咐他和五方揭谛住在五行山上，监押孙悟空。如果见他肚饿，就拿些铁丸来给他充饥。口渴就用快啲铜汁嚟俾佢解渴。五百年后，等佢刑期满咗啦，自然会有人嚟救佢噶啦。吩咐完，佛祖就翻去雷音宝刹啦。五百年之后，观世音菩萨奉咗如来佛祖个法旨，带埋徒弟为岸行者，又叫木叉，仲有两件佛祖送嘅宝贝，一起嚟到东土大唐。寻找去西天求取三藏真经的人。咁佛祖送的那两件宝贝是什么宝贝呢？就是锦兰袈裟和九环石掌。那时正是唐朝贞观十三年，观音菩萨和木叉变了两个辣痢和尚，溜溜悠悠打大赤脚，光起个头，披住件白孔千疮的烂和尚袍，一个就捧住件闪闪发光的袈裟，一个就托住支禅杖，在大唐京城长安的街上沿街叫卖。来到东华门前， 啱啱撞到当今宰相萧瑀退朝翻嚟。萧瑀骑喺马上，远远见到有两个和尚，一个手上捧住一件闪闪发光嘅袈裟嚟卖，就问佢要卖几多钱。袈裟5000两，石像2000两。哎呀，有乜嘢咁大好处要咁高价钱呢？袈裟有好处，亦有不好处，又要钱嘅，亦有唔使钱嘅。哦，咁何为好，何为不好呢？着咗我呢件袈裟，不入沉沦，不堕地狱，不遭恶毒之难，不遇虎狼之灾，便是好处。之但系，如果贪淫乐祸嘅余僧，不斋不戒嘅和尚，毁经谤佛嘅凡夫，难得见我袈裟之面，呢、这个便是不好处。咁点先至要钱？点先至唔要钱呢？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宝，强卖袈裟石像嘅，我就定要捉佢7000两。呢、这个就叫做要钱。如果佢敬重三宝，见善除善，归依我佛嘅，如果佢承受得起，我将袈裟石像送俾佢，分文不取，但求结个善缘。呢、这个就系唔要钱。萧瑀一听完，知道呢两个和尚不是一般，就即刻下马同菩萨以礼相见。大法长老，请恕萧瑀之罪。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噶，依家见水陆大会，呢件袈裟正系啱我哋大都善陈元庄法师穿着，我啊想同你一齐入朝见驾。于是萧瑀就带埋菩萨、木叉两个人入去见太宗皇帝李世民，讲述咗菩萨卖袈裟嘅事。唐太宗见到嗰件袈裟咁靓，就十分欢喜。大法长老，实不相瞒，朕如今大开善教，广种福祉，现在喺化生寺聚集高僧开演经法，其中有一个大有德行嘅，叫做玄奘，朕想买下呢两件宝物赐送俾佢受用。菩萨就合掌念咗句：善哉善哉，既有德行，贫僧就送俾佢，分文不要。唐太宗大喜，立即传陈玄奘法师入朝拜谢呢位大法长老。玄奘见过菩萨，菩萨就问：听闻法师现在喺化生寺设坛宣讲佛法，唔知法师讲嘅系边一门嘅经法？系小乘教法呢，定系大乘教法啊？ 老师傅，弟子不才，以前听嘅都系小乘教法，唔识得大乘教法系点噶？ 小乘教法道不得望者超生，我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够超亡者升天，能够度世人脱苦，能修无量寿身，能作无来无去。 唐太宗问： 咁大师，请问你啲大乘教法喺边处呢？ 喺距离呢度108000里之远嘅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嗰度。 唐太宗一听，心中欢喜，转身问朝堂上众人： 边个肯令朕嘅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？如果边个…… 说话未讲完啫，玄奘就上前施礼：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为陛下求取真经，保佑我王江山永固。唐太宗真系欢喜咯，上前几步，一手就拉住玄奘讲： 法师，你真系贤能尽忠啊！你唔怕路途遥远，山路跋涉，朕愿意与你拜为兄弟。 唐太宗帮陈玄奘披上嗰件闪闪发光嘅袈裟，将九环石掌交到佢手中，仲赐名唐三藏。睇到呢度，两个辣痢和尚就脚踏祥云，直上九霄云天，现出救世救难观世音菩萨的原身，手托住正平杨柳，左边企住木叉为岸，攞住支棍，威风凛凛喺处守护。 欢喜到那个唐太宗啊，朝天礼拜，众文武官员就跪地焚香。一阵间，菩萨的祥云就逐渐离去，霎时间金光消失。几日后，唐太宗同玄奘办好晒啲取经文牒、通行官印，即系好似我哋依家啲护照咁噶啦吓。跟住就召玄奘上殿，唐太宗就吩咐佢啦： 余弟啊，今日系出行吉日，呢啲系通关文牒，你收藏好佢。朕又有一个紫金钵送俾你，等你炉上化缘之用。又选咗两个资历深嘅随从跟住你，另外赐一匹马俾你代步。余弟饮咗呢杯鱼酒，你就可以起程啦。 三藏接过杯鱼酒就话啦： 陛下，酒乃系曾家头一戒，贫僧智慧人都不会饮酒噶。 余弟，今日之行非比寻常啊！呢杯系素酒，只饮此一杯，嚟到表示一下朕送行嘅心意。 皇帝要饮，三藏都不敢不从噶嘛。正举起杯酒要饮，只见唐太宗喺地下攞咗一执仔泥土，弹入三藏嘅酒杯嗰度。三藏又唔知道咩意思啦，又唔敢问。唐太宗就笑住问佢啦： 余弟啊，你呢次到西天取经，几时可以翻嚟啊？ 三年左右就可以翻嚟拜见陛下。 唉，日久年深，山遥路远。余弟，你饮咗呢杯酒，你要记住啊，宁恋本乡一粒土，莫爱他乡万两金啊！ 三藏先至醒悟咗唐太宗嘅意思，于是一饮而尽。唐王依依不舍，一直送到关外。唐三藏拜别咗唐王，就离开长安，起程去西天取经啦。唐三藏马不停蹄，两日就到咗关外嘅法门寺。法门寺嘅主持、上房长老带埋成班僧众，一共五百几人喺两边罗列嚟到迎接，请三藏入到里面献茶敬斋。晚上，成班和尚又围喺灯下边议论三藏上西天取经嘅缘由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呢、这个讲话系呀，水远山高；嗰、那个又话路途多苦炮；有啲又话尽令悬崖都几难过噶噃；有啲又话毒魔鬼怪点收行得住噶？三藏呢闭口不言。只见他用手指下自己的心口，又岌了几下头。成班和尚就莫名其妙了，就问他什么意思呢？ 诸位啊，所谓邪心生恶鬼，心生就种种魔生，心死就种种魔灭。我在化生寺曾经誓过愿，不由我不尽此心啊。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到西天见佛求经，使我哋法轮回转，圣主王土永固。 哦，嗰阵大家先至明白，原来佢指下个心，岌下个头，即系表示话要下决心去拜佛求经咁解。于是个个和尚都称赞三藏：啊，确实系忠心赤胆嘅大法师啊！唐三藏就喺法门寺休息咗一晚。听朝一早，唐三藏就带埋佢嗰两个随从又要出发啦。出咗山门，三藏就同众僧人告别，成班和尚依依惜别，一直送咗十里路，然后含泪分手。不出几日，三藏就嚟到大唐嘅边界河州，镇边总兵同埋本地嘅和尚、道士。又是恭恭敬敬好热情地将三藏接到福元寺休息。第二朝都未天光，三藏就催促两个随从起身，一听到鸡啼就拜别福元寺的和尚起程了。 唉，这位长老又确是太过心急了，山区的秋深时节鸡啼得特别早的嘛，只有四更天他们已经起程了。黑掹掹盲摸摸，三个人连埋匹马，就一共四口 一步一步咁又向住西方行去。行下行下就见到座大山挡住路，咁就只好拨草寻路嚟爬上山。突然间叮当一声，连人带马一起跌入一条坑嗰度，都未曾爬翻起身啫，里边就一声呼喝： 捉住佢哋！ 只见狂风滚滚，一下跳咗五六十个妖怪出嚟，将三藏同埋嗰两个随从捉住，拖咗入山洞里边。三藏就偷偷地用眼一睄，哇！上边坐住一个魔王，嗰双眼好似对灯笼仔咁大，嗰个嘴又成尺几阔，两边有几条胡须，好似利箭咁啊怼晒出嚟，额头有执白毛，成身花斑斑，啲手指啊好似十只铁钩咁。一见到佢哋三个啫，就大声喝： 绑起上嚟，同我劏咗佢！ 其实唔使绑都得啦，佢哋三个都吓到好似喺度抽筋咁，都唔识喐落。嗰啲妖怪就唔理你咁多噶，照扎扎到实，攞起刀嚟啊就准备劏啦噃。突然间外边步入嚟： 阿大王啊，有两位贵客嚟咗啊！ 都未讲完啫，两个客人已经摇摇摆摆入到嚟啦。行前边嗰个咧，成丈几高，成面都系毛，眼耳口鼻都分唔清，黑衫黑裤黑口黑面啊，成座黑铁塔咁。行后边嗰个咧，系个大肥佬，又肥又矮，大肚腩，手短脚短，一个磨碌咁，头上仲生咗一对角。魔王就即刻起身嚟迎接啦。嗰、那个肥佬就话啦： 哎呀，大王，你满面春风，梗系有乜喜事顶啦？ 哎呀，有乜嘢啊？有乜嘢啊？彼此彼此啊？点啊？你哋两位点啊？ 嗰、那个黑大汉呢就讲： 哎呀，呢一排啊，食斋啊！ 三个人喺处倾闲偈，突然间入边有人嗌嗌声咁，好似呻吟嗌救命噃。原来系嗰两个随从俾嗰班妖怪绑到啊，唞唔到气，喺处嗌救命。肥佬同埋黑大汉入到去睇， 喂，边度揾翻嚟噶？ 哦，送上门嘅啫。 喂喂喂，大王，请客都得啩？ 得。 黑大汉又话啦： 不如咁啦，嗱，食两个，留翻一个俾大王，听晚宵夜系啦。 于是三几下手势就将呢两个随从劏咗。大王同人客就食肉，嗰班妖怪就啃骨头，滴滴答答，逼逼卜卜一阵啫，渣都冇得剩啦。嗰、那个三藏就吓到连魂魄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啦。唐三藏啊，唐三藏，依家先至系离开长安嘅第一场苦难咋，来日方长，以后仲有排你挨啊！一阵间，东方已经渐渐发白啦。嗰两个妖怪见到就快天光，就快啲起身告辞啦噃。 啊，大王啊，大王，多谢晒啦吓，第日我请翻你食翻餐啊。 于是三个人就分手，魔王又入翻洞里边瞓大觉咯。慢慢天光晒啦，红日高升，霞光万道。自唐三藏咧，昏昏沉沉，都唔认得东南西北，分唔出系日头定夜晚。正喺呢个时候，有个白耶公扶住支拐杖啊，趌下趌下嚟到三藏嘅身边，用手一揈，啲绳索就断晒，又对住三藏吹咗口气，三藏就觉得一阵清凉透到入心，成个醒晒。 哎呀哎呀，多谢老公公搭救贫僧一命。 唉，法师，你快啲起身啦，你睇下仲有流失啲乜嘢喺度。 哎呀，贫僧嘅随从都俾妖怪食咗咯。行李同马匹都唔知去咗边度。 呢呢，嗰度咪有匹马同埋两个包袱喺度。 唐三藏拧转头一睇，哈，果然嗰匹马同行李仲喺度。 呢个地方叫做双叉岭，乃系虎狼妖怪个巢穴嚟㗎。那个魔王系个老虎精，那个肥佬系夜牛精。那个黑大汉是黑熊精来的，那班小妖精都是些山精鼠鬼怪兽苍狼，只是因为你本性严明，所以才不敢吃你。你跟我出去，我带你走。 于是三藏又将包袱放上马背，拉住匹马，就跟着白耶公一路行出山洞。 出翻条大路嗰度。三藏拧翻转头，就打算去拜谢老公公救命之恩。咦，奇啦，唔见咗人嘅。岳高头一睇，只见个白耶公骑住一只红顶白鹤飞走啦，又见半空飘咗张简帖落嚟。三藏接过嚟一睇，至知道原来个白耶公系太白金星，于是就快啲对住个天施礼叩头谢恩。唐三藏叩拜完啦，佢就拉住匹马，一个人孤孤凄凄、零零丁丁，一步一步向前行去。行咗足足大半日，四面都系荒山野岭，不见人烟。三藏又肚饿又心慌，就想停落嚟唞一唞。忽然间见到前面有两只大老虎，一步一步咁样行埋嚟。三藏就拧转马头就想踢啦噃，点知后边成兜毒蛇，足足几十条饭铲头啊，条条都手臂咁粗，趌起个头，噗噗声，好似喷毒气咁啊！再望下四周有冇退路，左边唔知几时四围都爬满晒毒虫，再睇下右边，唔系话右边又唔知几时嚟咗咁多只见都未见过、嗌都嗌唔出名嘅野兽。一隻隻眼金金对住佢伸晒嚟流晒口水，系唔系发梦啊？系就快啲好醒啦喂！四面八方都卖紧身啦。三藏就谂呢次实死无疑噶啦，索性啊把心一横啊，听天由命，骑住马就想冲过去啦。点知嗰只马见到老虎呢，已经四蹄发软啦，马肚贴住地皮，伏喺地下度喐都唔识喐。打又打佢唔喐，拉又拉佢唔起，急到唐三藏啊满头大汗，睇住啲猛禽恶兽已经埋到身边啦。哎呀，嗰、那个唐三藏就眯埋双眼喺树等死啦。突然间两只老虎翻转头飞咁快走咗啦，啲毒蛇又时时沙沙搵窿钻，啲毒虫野兽又嚓嚓声唔见晒咯。三藏抬高头一睇。见到有个彪形大汉，手攞住一把钢叉，膊头嗰处挂住一张大弓，腰间插住一袋箭，头上戴住顶炮皮帽，身上着住件山羊皮衫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三藏见佢个样咁凶猛，就跪低喺路边大声咁嗌：大王救命啊！大王救命啊！呢、这个大汉行埋嚟，放低钢叉，扶起三藏。 诶，长老，你唔使怕，我唔系绿林好汉，唔系拦路打劫嘅强盗，我系呢度嘅猎户，叫做刘伯钦，又叫做镇山太保。我本来系想出嚟揾几只老虎嚟食用下，啊，点知就撞到你，啊，多多冲撞啊！借问长老，你系喺边处嚟噶？点解会嚟到呢处地方嘅？ 贫僧是大唐驾下的钦差，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，啱啱经过呢度，被毒蛇猛兽困住，好在多得太保嚟到救咗贫僧的性命，真是多谢多谢啊！ 你唔使怕，唔使怕噶，我喺呢度啊，专门靠打狼猎虎为生，捉蛇虫过日子。故此啊，猛虎毒蛇见到我都怕，走都走唔切噶。系啦，长老，你既然系唐朝嚟噶，呢度都系大唐地界，我都系唐朝百姓嚟噶。吓、啊，你我啊同系一国之人，你嚟我屋企过夜，听日我送你上路啊！ 唐三藏又真系绝处逢生，满心欢喜咯，拉住匹马。跟住刘伯钦翻屋企啦。 Kia bole, I cannot hear you la. 大声啲， 话声淡薄。 哦，听到啦。 城仔讲故第五回。 上一回讲到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路上，经过双叉岭，遇到个丑怪老虎精、肥佬野牛精同埋黑面黑熊精，好唔客气咁食咗佢两个随从。之后好彩俾太白金星扮嘅白耶公救咗，跟住唐三藏就剩翻自己一个人，孤孤凄凄、零零丁丁咁拉住匹马上路。都冇行几远啫，又濑嘢俾两只老虎一斗毒蛇、一扎毒虫同埋班唔三唔四嘅野兽重重包围。好彩突然间杀出个彪形大汉猎狐刘伯音，救咗唐三藏，带佢翻屋企过夜。 你嚟我屋企过夜，听日我送你上路啊！ 第二日唐三藏又要上路啦，刘伯音带埋几个人，攞齐晒啲捕猎嘅架生，就要送一送唐三藏。三藏呢次有白音嚟到护送，就心旷神怡，一路行一路欣赏山中夜景，另赏风光。不知不觉已经行咗半日啦，嚟到一座大山，行到半山腰，刘白音就企住啦。佢对住三藏讲： 长老啊，前途保重啊，我要翻去噶啦，唔能够再送你啦。 三藏一听就吓到成个喺马背上碌咗落嚟。 哎呀，太保啊，太保，你千祈帮下我，再送我一程，你要送我落山至得噶。 长老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非是我不愿愿送。呢、这个山啊，叫做亮界山，东半边系属我大唐所管，西边就系鞑靼嘅地界，我唔过得界噶，所以我先冇办法再送你啊。 三藏听完就成个心都实晒，无可奈何，拉住刘伯音双手，依依不舍，流泪告别啦。正喺度难分难舍嘅时候，忽然间听到山脚下边喊声如雷： 我师傅嚟咗啦！师傅嚟咗啦！ 吓到三藏啊，成个傻晒，死啦！又唔知系乜嘢妖怪喺下边追住嚟啦！ 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啲嚟啊！师傅，快啲啊！ 哦，长老，你唔使怕，唔使怕噶。长老，你有所不知，呢座山本来系叫做五行山，后来因为大唐王征西定国，先至改名叫做亮界山。旧时我细个嗰阵呢，听老人家讲话，好耐世界以前啊，上天将呢座五行山用嚟压住一只神猴。呢只神猴好厉害噶，咁大座山都砸佢唔死，又唔怕冷唔怕热，唔食嘢又唔饮水，由山神监压住，耐唔耐呢就灌啲铁丸，用啲铜水嚟俾佢饮，几百年啊都饿佢唔死，冻佢唔坏噶噃。依家大声嗌噶，实系佢顶啦。诶，长老啊，难得嚟到呢度，不如我哋落去睇下啦。 嚟到山脚，三藏见到嚿大石头，成座山咁大，砸住一只马骝。马骝呢，只系剩翻个头怼出嚟，碌下碌下双眼，一见到三藏就大声嗌： 师傅啊，师傅，点解你咁迟先至嚟噶？哎呀，啱晒咯，啱晒咯！ 三藏见到只马骝咁可怜，成块面生满晒草，黐满晒泥，又唔喐得，就行过去帮佢将额头上边啲青苔刮干净，又掹晒佢面上嘅草。 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，师傅，我问你，你系唔系东土大王派去西天取经啊？ 贫僧正是，你有乜嘢事呢？ 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嘅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被如来佛祖压咗喺呢度。前个牌观音菩萨奉咗法旨去找取经人，我求他救我，他又劝我皈依佛法，保护取经人去西天拜佛，将来成功之后自有好处，故此我日夜在处等取经人来，忙到颈都长晒咯。师父就是等你啊，望你来搭救我脱身，以后我就做你徒弟，保你上西天取经啊。 唐三藏听闻就满心欢喜，知佢一谂， 唉，你虽然有咁嘅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意皈依佛门，知呢座山咁大，咪话我身上冇工具，就算有，又点先至锄得开呢座山嚟救你出嚟呢？就算有办法锄得开，又要锄几多年呢？咪话嗰啲 师傅，师傅，你听我讲，其实好容易噶咋。你去山顶嗰树将如来佛祖嘅压铁揭开去，我就出得嚟噶啦。 咦，原来咁容易噶？好，我去。 于是三藏好唔容易先至爬得到山顶，将如来佛祖嘅压铁揭开， 然后又照孙悟空的吩咐同埋刘伯钦等人退出十里之外等候。忽然间，咚一声，震天巨响，好似山崩地裂咁，飞沙走石，一嚿嚿千斤重嘅大石头飞到上半天高，睇住五行山裂成两半。三藏同刘伯钦就快啲揞埋双眼，望都唔敢望啦。嗰只马骝咧已经到咗三藏面前跪低啦。 师傅，师傅，我出咗嚟啦！ 又对住三藏拜咗四拜，一来系拜师，二来系多谢三藏救命之恩。三藏见孙悟空成身赤裸裸，就喺包袱里边攞出一对鞋同埋一条裤俾佢着，仲同佢安咗个法名，叫做孙行者。刘伯钦在旁边对三藏讲： 恭喜恭喜长老啊，你收了这个徒弟，哈，这只神猴啊，十分本事的。好了，小弟告辞了。 孙悟空即刻去收拾行李，拉埋匹马，就同师傅一道出发了。冇几耐，师徒两个就过了两界山，出了大唐边界。突然间，一阵狂风，几声咆哮。哇！一只大老虎远远向住呢树扑过嚟啦！嗰、那个唐三藏喺马上心惊，嗰、那个孙悟空反而喺路边欢喜噃。 啱晒啦，啱晒啦，送衣服嚟噶啦！ 三藏已经吓到失晒魂。 喂喂喂，徒弟，你就唔好喺树讲笑啦！老虎嚟啦，你仲快啲避开，送咩衣服嚟啫？ 师傅，你唔使惊嘅，有老孙喺度。嗱，师傅你坐埋一边啊，等阵得噶啦。 佢一边讲就一边掉低行李，喺二仔树一掹，掹咗支绣花针出嚟，一揈，二丈长，碗口咁粗，一条金光闪闪嘅如意金箍棒。 哎呀，哎呀，我呢个宝贝啊，五百年都未用过啦，今日攞嚟开斋，换翻件衣服着下都好噶。 嗰只大老虎呢，远远见到有人就扑过嚟，想话搵返餐食㗎嘛。点知嚟到面前，一见到孙悟空啫，就当堂耷低个头，垂低条尾就想扯啦噃。孙悟空啊，大喝咗一声： 叶竹，你想走去边树？ 孙悟空就兜头一滚，个老虎头壳就去咗半边，吓到嗰个唐三藏喺马上跌咗落嚟，坐喺地下度唞大气。 师傅，你等阵先吓，等我借套衣服嚟着先吓。 只见嗰只马骝喺身上掹咗条毫毛出嚟，一吹就变咗把牛二尖刀，一阵间啫就将老虎皮剥咗落嚟，喺度度身，度完又剪咗一幅出嚟围住喺腰间，顺手又喺路边攞咗条藤嚟当裤头带，打扮好啦就行返嚟扶师傅上马，师徒两个又继续前去啦。呢一下算系三藏亲眼见识到徒弟嘅厉害啦，就暗暗欢喜噃，心都开晒啦。唉，有咁嘅徒弟，呢回取经就有着落咯。两师徒就又讲又笑，不知不觉咧都已经系到咗黄昏时候啦。 师傅，天色已晚啦噃，不如行快两步脚喺下前面，好似有人家庄院咁噃。我哋趁早去住一晚，听日先赶路咧。 于是孙悟空就赶只马跑快啲，一阵间啫，果然见到前边有间庄园，师徒两个就喺呢树借宿咗一晚。原来呢户人家个老太公，一个成130岁嘅白耶公，喺佢细个嗰阵时喺两界山嗰树斩柴，就同孙悟空有过一面之缘，所以对佢哋师徒两个就特别好招呼噶。敬完斋，仲煮埋水俾佢哋两个冲咗个热水凉，先至舒舒服服咁瞓咗一晚。第二日一早，师徒两个就辞别咗白耶公一家人，又是起程啦。一日过一日，不知不觉秋去冬来，到咗初冬时分啦噃。嗰一日，师徒两个正喺山边树行走。忽然间跳咗六个大汉出嚟，个个凶神恶煞，攞住长棍短剑、铁棍钢刀，大声喺树喝： 和尚，咪走住，留低啲马匹行李就免你一死。 三藏啊，俾佢失惊无神一下，又是成个喺马背上跌落嚟。孙悟空又扶起佢话： 哎呀，师傅，乜你咁冇用啊？吓亲都跌落地嘅，系你使乜惊先得啊？呢啲系送衣服、送银两嚟俾我哋。 噶。 系呀、啊，徒弟，你系咪吓懵咗啊？人家都话叫我哋留低马匹行李，边处讲话送衣服、送银两俾我哋嘅咧？ 师傅，你唔知得咁多嘢噶啦。嗱，你睇住啲行李马匹先吓，等老孙同佢讲数口吓。 徒弟啊， 孙悟空听都唔听啦，摇摇摆摆就去到前边。 喂喂喂，学人做强盗都唔识得你山大王爷爷我孙悟空系嘛？今日就算你哋做法，你阿孙爷爷啱啱做咗和尚，就唔想开杀戒，快啲将你哋抢翻嚟啲金银珠宝分我一半，今日放生你哋系啦。 嗰六个杀人唔眨眼嘅强盗听到呢度，激到头发都竖晒起嚟，攞住手上个架生就扑过嚟，围住孙悟空乱斩乱劈。嗰、那个孙悟空喐都唔喐下，企定喺树，任劈唔嬲，任打唔理，乒乒乓乓斩咗成七八十下之后，嗰六个强盗见孙悟空不损分毫，先至嚟到识惊啦噃。 打够啦你，依家轮到我老孙啦。 一边讲就一边喺耳仔度掹咗支绣花针出嚟，迎风一揈，异象长碗口咁粗。嗰班强盗见到咁个样就吓到走都走唔切啦。 诶、欸，咪走住，等老孙同你哋玩下先。 嗰六个家伙边处走得甩噶？一个个罪有应得，瞓下身亡。唉。六个世间嘅强人当堂就变咗阴间厉鬼，孙悟空啊抄晒啲金银珠宝，除晒佢哋啲衣服，就包埋一大包，一手撑住，笑口吟吟就翻嚟师傅面前啦。 师傅，师傅，我都话送衣服、送财宝嚟噶啦，你睇，你睇。 唐三藏一听就一尾喺树抌脚咯。 哎呀，你真系闯下逆天大祸咯！嗰班虽然系拦路打劫个强盗，知就算捉佢去衙门，咁都系坐监啫，都唔至于判死罪。咁你有本事咯，打退佢就算啦，点解要通通杀死晒至得噶？哎呀，你咁狠心啊，点做得和尚噶？你咁不分青红皂白，杀咗人仲骑骑声咁笑，全无半点慈悲好善之心。依家好彩喺深山野岭冇人睇见啫，如果喺大城有人得罪你，咁你又照样杀人，搞出咗人命，岂不是连我都要陪埋你坐监杀头？ 哎呀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真系好心得滞啦！呢班人都系杀人唔眨眼嘅坏蛋，作恶多端。打死一个就少一个祸害，如果我唔打死佢啊，佢哋要杀咗你噶，师傅。 唉，出家人宁死都绝不行凶，就算俾佢打死我，咁都系一条人命啫。你依家一下子就杀咗六个，咁你又点讲得过去啊？呢件事啊，就算去到官厅，你白嘢做官都保你唔住啊！ 哎呀，几条咁嘅狗命你就咁紧要啦？系啊，师傅，我老实话俾你知啦，老孙喺五百年前喺花果山青王做怪嗰阵啊，都唔知打死几多妖魔鬼怪、恶人坏蛋噶啦。师傅，照你咁讲，杀亲都话唔啱。咁我都做得齐天大圣嘅咩？ 唉，你睇你仲越讲越得戚添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你无法无天，先至受到五百年嘅劫难。依家入咗佛门，如果仲系本性不改，好似旧时咁行凶捣乱，你又点做得和尚？你又点去得西天噶？哎呀，你呀，真系讨厌啊！讨厌啊！ 嗰、那个孙悟空一生都未曾受过人气，点忍得住唐三藏暗暗沉沉喺处闹至得噶？一时火起就 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咁你既然话我唔做得和尚，又唔去得西天，又话讨厌咯，算啦算啦，你估我实要跟你嚟受气噶？ 讲完，佢就掉晒头先攞翻嚟嗰啲珍宝衣物，大嗌一声： 老孙走啦！ 三藏恶高头一睇，哼，已经无影无踪啦，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啦。唐三藏咕咕拎拎长叹一声： 唉，这个徒弟又确系脾气臭嘅， 我不过想佢好，阿话佢几声啫，佢就无影无踪，都唔知去咗边处啦。唉，算咯算咯，都系我命中注定冇徒弟嘅福分咯。 唐三藏只好自己一个人将行李托上马背，拉住匹马，凄凄凉凉咁起程啦。行咗冇几耐，见到山路前边有个老太婆，手捧住一件丝棉嘅棉衣，上面又放住一顶帽。唐三藏见到个老太婆怒态龙钟，摇摇欲坠咁行紧埋嚟，就惊住自己嘅匹马会吓亲老人家，就将匹马拉埋喺路边，自己又企埋喺旁边让路。嗰、那个老太婆行到埋嚟就问： 长老啊，你系边处嚟噶？点解孤零零一个人嘅？ 弟子系东土大王差派去西天拜佛求经嘅。 哎呀，西方大雷音寺喺天竺国界，离呢度十万八千里，你单人匹马又冇个伴，又冇徒弟跟随，咁点去得噶？ 唉，弟子日前系收咗个徒弟嘅，知佢性情暴躁，我讲咗佢几句啫，佢唔抵得颈就走咗咯，依家都唔知道去咗边度。 长老啊，我有一件丝棉衣服，一顶镶金花帽，本来系我个仔着开嘅，点知佢做咗三日和尚啫，就去世咯。我头先去和尚寺哭咗一场，辞别咗佢师傅，攞翻呢两件衣物嚟做个纪念。长老啊，你既然有徒弟，我想将呢两件嘢送俾你咯。 多谢老人家嘅诚意，不过我徒弟已经走咗，贫僧不敢领受啊。 咁你徒弟系去咗边处啊？ 唉，佢 fit 一声就向住嗰边一跳，都无影无踪，唔知去咗边度咯。 哦，嗰边系东边，佢可能系去咗我屋企都唔顶啦。长老啊，我呢度有一篇咒语，叫做定心真言，又叫做紧箍咒。嗱，等我教你念下，你要念熟佢啊！记住，千祈唔好泄漏俾第二个知下。一阵间我同你揾翻你个徒弟翻嚟，佢翻嚟之后呢，你就俾呢件衣服佢着，至紧要要叫佢戴住呢顶帽。以后佢唔听你话，你就念紧箍咒，咁佢就唔敢行凶作恶，再唔敢调皮捣蛋噶啦。 跟住呢个老太婆就喺耳仔边嚟到教唐三藏念个紧箍咒，三藏听完就低头拜谢。诶，嗰个老太婆已经化咗一道金光向东方闪去啦。唐三藏知道呢个系观音菩萨嚟传授真言，快啲忙东恳切嚟到礼拜。拜完之后呢，就将嗰件丝棉同埋顶帽收埋喺包袱里边，自己就坐喺炉边嚟到念定心真言，念到滚瓜烂熟。观音菩萨驾住祥云，冇去几远啫，就咁啱撞见孙悟空由东边驾住云过紧嚟。原来孙悟空离开咗唐三藏之后，去咗东海龙王嗰处食咗餐饭。龙王知道咗孙悟空发吹嬲，就苦苦相劝，孙悟空先至回心转意。而家被观音菩萨撞到正，就责问佢： 悟空，点解你唔受教诲，唔去保唐僧嚟到呢处啊？ 吓到孙悟空就即刻行礼拜见菩萨。 啊，系、啊、上次啊得到菩萨教导，唐僧啊揭咗压帖救咗我，我已经跟咗佢做徒弟噶啦。阿知佢成日睇住暗暗沉沉话我唔做得和尚，我先至发火。我匿埋一阵捻化下佢啫嘛。啊，我而家即刻翻去，即刻翻去啊！ 菩萨就嘱咐孙悟空： 悟空，你要趁早去，唔好再谂错格啦。 讲完就各自分手，孙悟空又一个筋斗就到咗师傅身边啦。见到唐僧坐喺路边发牛豆，佢就即刻走上前面： 师傅，哎呀，点解你仲唔起程啊？仲坐喺度做乜嘢啊？ 三藏恶高头一睇： 哎呀，你翻嚟啦，搞到我行又唔敢行，喐都唔敢喐，坐喺路边梨树等你。 师傅，我去咗东洋大海老龙王屋企食咗餐饭啫嘛。 徒弟啊，出家人就唔好乱讲嘢嚟到呃人啦。你啱啱去咗都唔够一个时辰， 又点会去咗海龙王屋企食饭呢？ 师傅，你唔知噶啦，我一个筋斗就可以去十万八千里，故此啊来回得咁快嘅啫。 徒弟啊，头先我讲说话讲得过重啲，咁你就怪为师发脾气，掉低我喺度。唉，你就有本事，有人请你食饭，知为师呢？边度都唔去得，净系坐喺度挨饿，咁你都过意得去嘅咩？ 师傅师傅，乜原来你肚饿啊？嚟嚟嚟，我去搵啲斋翻嚟俾你食下。 唔使啦唔使啦，我个包袱嗰度有啲干粮，你帮我攞过嚟，等我食饱咯，再起程啦。 孙行者就行埋去解开个包袱攞干粮，见到几个粗面烧饼，旁边仲有一件软绵绵。光艳艳的丝棉衣服，一顶镶金花帽。 诶，师傅，呢啲衣帽是你在东土带嚟噶？哇，咁靓嘅！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我旧时着嘅。如果戴咗呢顶帽啊，唔使教经就会念经噶啦。着咗呢件衣服，唔使学礼都会行礼噶。 嘿，师傅，师傅，咁俾我着嚟试下嗱。 不过就唔知啱唔啱你着呢。嗱，咁你着嚟试下。 孙悟空就欢天喜地行埋去，一下将件衫着上身。唐三藏就话啦： 啊，好似度身做一样、啊，不长不短，不阔不窄。悟空，你再戴埋顶帽俾我睇下。 嗰、那个孙悟空一手就攞顶帽戴上个头度。说时迟人那时快，唐三藏就即刻念起紧箍咒，一念啫，孙行者就大声喺树嗌： 哎呀呀呀呀呀，头痛啊，头痛啊！ 师傅就冇理佢咁多，连念咗几次，痛到个孙悟空随地咁点，出力咁扯嗰顶双花金帽，唐三藏就怕佢扯烂咗嗰顶帽，就停住口唔念。哈，一停啫，个头当堂就唔痛。那个孙悟空就想除了那顶帽下来了，点知顶帽已经变了一条金线箍死在个头壳顶上，掹又掹不出，除又除不甩。孙悟空又急起上来，在耳仔那里掹了支绣花针出来，摄入个金刚箍那里，出力地叫了。三藏就怕他叫烂了那个金刚箍，急忙又念起咒语，一念啫，孙悟空就惨了，痛到抱住个头跳跳侧，碌地沙，树蜻蜓打筋斗，耳红面青，双眼突出嚟，手脚都麻晒。师傅见到他咁嘅样，就有啲心软了，就停住口唔念，一停啫，哈，一啲事都冇，个头又冇痛了。孙悟空就谂谂下。 哦，师傅，原来我头痛是你念咒咒我嘅。我头上呢个箍系乜嘢嚟噶？点解除唔甩嘅？哦，师傅，原来你系呃我戴顶帽，整个箍喺我头上系想捻翻我咧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捻翻完啦都唔好玩嘅，帮我除咗佢啦。 悟空，我只系识得紧箍咒，唔识得乜嘢松箍咒。咁以后你仲听唔听我话？ 听啦听啦，师傅听啦听啦。 咁你仲敢唔敢无礼啊？ 系仲敢咩？唔敢啦唔敢啦。 孙悟空虽则个口系咁讲，知佢嘅心系唔服气噶嘛。 哼，我齐天大圣神通广大，俾你个金刚箍箍住，以后唔系任你牵住个鼻哥走。 佢咋咋地地缩下缩下，就缩到唐僧后边，一手就掹咗佢嗰支绣花针出嚟，迎风一揈，二丈长碗口咁粗，举起支如意金箍棒，照住唐僧嘅背脊就想剥落嚟啦噃。唐三藏嘅早就已经因住晒噶啦嘛，一见佢攞起支棍啫，就即刻念咒语，一连念咗几次，痛到嗰只马骝王一尾喺地下雪打滚，连铁棍都掉埋，手脚都唔识喐咯。 哎呀，师傅师傅，我知错啦，我知错啦，你唔好念啦，唔好念啦。 唉，你只马骝啊，你真系狠心啊，居然想喺背后打我。 师傅师傅，我唔敢啦，我唔敢啦，我唔敢啦。 唐三藏于是就停咗落嚟，唔念啦。孙悟空就问佢： 师傅，你呢个法宝咁厉害，系边个教你噶吓？ 哦，头先有个老太婆教我嘅。 孙悟空一听就发火啦， 唔使问啦，嗰、那个老太婆你方唔系观世音啊？唔系佢系边个啊？哈，我同佢无冤无仇，咁你害法我啊？等我上南海揾佢算账至得。 徒弟啊，这个法宝是他传授给我的，他还厉害过我嘛。你如果找他寻仇，他一念起咒语，那你又必死无疑。 孙悟空听师傅咁讲，谂落又确系有啲道理噃，就惊起上嚟，唔敢去揾观音菩萨啦。呢次就确系收服到呢只马骝王啦。佢跪喺地下树讲： 师傅，呢、这个都系嗰个观音菩萨特登攞嚟收我嘅法宝啫。佢要我跟你去西天取经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算啦算啦，我保你去啦，我再唔敢反悔。师傅，你千祈唔好再念啦吓。 于是师徒两个就继续登程，又行咗几日，又一日，佢哋嚟到蛇盘山鹰兽岩，行到岩边，突然间喺水中一飙，飙咗一条白龙出嚟，望住唐僧就扑过嚟啦。孙悟空啊，手急眼快，掉低啲行李就抱住师傅跑上山咯。嗰条龙喺后面追过嚟，追唔到孙悟空啦，就一啖将嗰匹白马连埋马鞍一齐，咕一声吞咗落肚啦，然后就跳翻落水嗰度，无影无踪啦。孙悟空抱住师傅一直跑到上半山腰，将师傅放下，又翻翻去岩边，想话攞翻啲行李同埋拉翻匹马，点知去到嗰处才发现匹马唔见咗，谂下一定系俾嗰条白龙食咗啦。孙悟空激起上嚟，就对住岩边一味咁大大声喝： 边条烂泥鳅咁大胆，仲快啲俾你孙爷爷呕翻匹马出嚟！ 白龙听见有人闹佢，听下听下就心中火起，跳出水面问： 边个咁斗胆喺处捣乱啊？吓！ 孙行者一见就一边闹一边追住要打过嚟啦噃！ 快啲俾翻匹马我！ 嗰条龙见到来势咁猛，张牙舞爪咁啊扑过嚟啦噃！唉，呢条龙入边会系孙悟空嘅手脚噶？打得几下啫，就转身，砰一声就跳落水底，任你孙悟空喺上边喊打喊杀，要汤要斩，佢一于扮义龙，冇理你咁多。孙悟空嗌到口水都干晒，仲唔见条白龙出嚟，就使出翻江倒海嘅神通，将嗰个鹰兽岩水深千丈、碧绿澄清嘅水搞到黄琴琴，好似九曲黄河水咁。嗰只叶龙呢，就匿喺水底嘅石罅嗰度，错愕不定，俾佢搞到晕头晕脑，忍无可忍，就咬住牙关跳上水，大声闹咯： 你系边度嚟嘅鬼怪呀、啊？你吓、啊，你欺人太甚啊你！ 你理得我边度嚟噶？总之你俾翻匹马我就乜事都冇。 咁你嗰匹马我食咗落肚，点俾翻你啫？ 我理你咁多啊？你唔赔翻只俾我啊？唔赔翻只俾我，我就唔放过你。 两个又打咗几十个回合，白龙实在系唔够打咯，就变咗一条水蛇，捐咗入草堆里面。孙悟空追到嚟，已经俾佢走甩咗，激到佢一尾喺树咬牙，咬到碌碌声响。于是孙悟空念起咒语，叫本地嘅土地公同埋山神爷出嚟，问佢哋嗰条白龙到底系边处嚟嘅。两个就跪喺度拜见齐天大圣： 大圣啊，前几年观音菩萨因为寻访取经人，救咗条叶龙，之后就留咗佢喺呢度，要佢等候取经人经过，唔准佢为非作歹噶。嗰条龙一向都好听话噶噃，只系有时肚饿就上岸揾啲野兽嚟食下。 哦，原来系咁，咁而今佢变咗条蛇，捐咗入草堆里边，都无影无踪添。 大圣有所不知，呢度岸上有千万个窿都系通到水底噶，佢实系捐翻落去水底，喺石罅嗰处匿埋啦。 好，咁我去揾观音菩萨嚟收服佢。 乜悟空要揾我啊？ 孙悟空一听系观音菩萨把声，就吓咗一惊，双手一下就抱住头上嘅金箍，恶高头一睇，只见观音菩萨驾住祥云，停喺鹰兽岩个上空。失惊无神，几时嚟噶？吓到佢啊！孙悟空就立即依起个嘴笑，嚟到观音菩萨面前行咗个礼。观音就同孙悟空讲： 呢条叶龙本来系西海龙王嘅仔，因为纵火烧咗殿上明珠，佢父王就告佢忤逆，喺天庭上犯咗死罪。系我亲自见玉皇大帝求情救咗佢，要佢做唐僧嘅脚力，点知佢而家反而食咗唐僧匹马。好啦。等我嚟揾佢。 观音菩萨对住个简嗌咗声，嗰条白龙就翻波跳浪出咗水面，变做人形对住菩萨礼拜。菩萨就将佢颈下边嗰粒珍珠摘咗落嚟，用杨柳枝点咗啲金炉喺佢身上一揈，吹口仙气，嗌一声变， 嗰条龙就即刻变咗匹白马，菩萨就吩咐佢： 你用心啲去了还业障，功成之后还你今生正果。 白龙就深深领会，菩萨就叫悟空带佢翻去拜见唐僧。三藏一见到匹白马就欢喜： 咦，呢匹马好似唔系本来嗰匹嚟嘅，咁靓嘅，你喺边处揾翻嚟噶？ 孙悟空就将事情由头到尾同师傅讲咗一遍，唐僧听完就向住南边叩头，多谢观音菩萨。叩拜完啦，就马上上马，师徒两人加咗匹龙马，就又继续登程啦。